许锦成话，接获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黄修慧通知，话会议因应疫情不宜有人群聚集，署方职员不会办公，区议会秘书处亦不会支援会议。由民主派组成的黄大仙区议会将会自行开会，按原定议程讨论疫情。许锦成话，区议会会议安排应该由区议会主席决定，批评民政事务总署越权，试图取消会议。他又说，署方继续开放地区咨询中心，但不愿意参与区议会会议，反映署方试图矮化区议会，认为事件反映区议会需要政府以外的独立秘书处，以免政府利用秘书处拒绝开会而继续打压区议会。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降至 40% 左右，预测天晴非常干燥，听朝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气温回升，云量增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60点，跌789点，成交额1240亿5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83.2跌2.6。阿里巴巴207.4跌7.2，中国平安91.7跌3.15，小米集团12.6跌7.4，美团点评101.2跌1.1，友邦保险80.8跌2.2，盈富基金27.3跌8毫，银河娱乐53.15跌2.9，汇丰控股57.5跌1.2，中国移动67.6跌2.1。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4，英镑10.119，瑞士法郎7.979，澳元5.253，加元5.904，新西兰元5.078，欧元8.5505，每百日元对港元7.1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9点，升163点。港金现价报14,535元，升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8.24美元，卖出1568.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啲特别嘅交通消息，咁就喺港铁方面啦，配合沙田马场嘅运作，今日东铁线马场站关闭，列车不停马场站。重复一次啦，就系今日啦，东铁线马场站系关闭噶，列车亦都不停马场站。另外咧就系跨境渡轮方面啦，由听日开始，尖沙咀中国客运码头同埋屯门客运码头停止跨境渡轮服务。直至到另行通告的，而上环的港澳码头的跨境渡轮服务亦都会因应实际的情况而调整班次的。出面的路面交通方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其他隧道的出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的。至于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的慢线是封闭了，因为要做路面重铺工程，直至今晚嘅10点钟噶。驾驶朋友经过时候啦，请小心留意。暂时都有少少车龙噶，龙尾去到风力楼。另外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理工湾位，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方向去观塘。最后咧，揸车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09，听朝日出时间早上7:0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了解多啲呢个公共服务，唔知道政府啲资料系唔系公开嘅？ 想知道政府持有嘅资料系唔使估嘅，市民可根据公开资料守则索取资料。喺公开透明嘅原则下，部门会根据公开资料守则，尽量向市民提供资料。 如果不能够提供，都会解释原因的。想知多啲，可以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攞本公开资料守则睇下，或者上 www.access.gov.hk。 咦咦，马高着到红当当咁，赶住出去拜年啊！ 新年流流，你又系呢句闷唔闷啊？新一年俾多少少新意好冇？ 啊，好啦好啦，咁我试下啦，音乐啊，唔该。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沈达源、方健儿、陈善阳、江卓儿、刘美娟、仲有程洁明。今个鼠年， 祝大家健健康康、精灵一点。 急口令都出埋，咁今次有新意啦啩？ 算你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咁我哋第一个钟头咧，就会同大家倾一个咧，就系我相信全城咧系关注嘅议题嚟嘅，都同你嘅切身健康好有关系。就系而家咧，就相信大家咧有最近去买嘢，都会发现到咧，就系即系出现咗一个全城搶購口罩的一個情況的。咁你好多家庭，因為你為了希望保護自己嘅屋企人健康咧，就希望能夠即係入一啲即係足夠數量嘅口罩咧，但係發現到咧都係非常之難買得到嘅嚇。咁啊，市面咧出現咗個缺貨嘅情況嘅。咁喺收音機旁邊你咧呢幾日會唔會亦都有出現咗咧？想去買口罩，我哋又買唔到咧？咁啊，可以同我哋大家分享一下你嘅睇法或者你嘅意見，咁可以打嚟1872311。咁啊，今日咧出現咗個情況咧就。幾個今日咧就有一間大型嘅超市咧就話咧就喺網上咧就售賣口罩啦，咁啊至到下晝咧1:11嘅時候咧已經話超過咧110,000人咧係排隊輪候購買噶啦，咁你喺1:20咧就已經宣布咧所有嘅防疫口罩已經賣曬，即係短短咧幾分鐘之內嘅事嘅啫，咁已經咧係售罄噶啦，咁亦都有一啲嘅零售商咧就話咧係會入貨咧就喺佢哋唔同嘅地區咧就出售口罩啦，咁啊希望咧就用一個即係平時咁樣咧係嘅價錢，即係成本價出售嘅嚇。咁亦都係話會優先售賣俾啲前線醫護人員，咁但係結果開售之後呢亦都好多地方嘅分店呢出現咗人龍，打晒蛇餅咁樣嘅。咁對於啲現象呢到底應該要點樣去處理呢？政府其實係咪有角色嘅呢？咁好多人都關注到呢點解個供應裏面係會咁緊張嘅。咁呢政府方面呢亦都呢係曾經同一啲零售商呢開咗會嘅。咁負責呢件事嘅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呢個發言人呢今日一個聲明出咗嚟嘅。咁就話呢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咧，同有關嘅政府部門咧，今日咧就同本地嘅商會同一啲零售業界咧，就開咗會，咁咧就了解本港防疫保護物資嘅供應情況。咁政府都話咧，就係希望咧可以提供協助咧，就共同應對目前新春期間供應較為緊張嘅情況嘅。咁啲情況咧，主要相信就係口罩啦。咁大家到底咧係咪真係買口罩係完全冇辦法咧？或者你自己遇到嘅某啲情況咧，係會點樣處理咧？咁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電話機旁邊咧，我哋就接通咗咧。今日應該都有同呢個政府嘅人員開會嘅張德榮咧，就係港九藥房總商會嘅副理事長嘅張德榮。 系、哎、你好，陳生。 係啊，你好啊。你今日係咪同政府嗰邊開個會啊？即係關於話點樣要 即係理順呢啲咁樣嘅防疫保護物資嘅情況，係咪啊？ 係同阿邱局長同埋有好多業界嘅，甚至係好似海關啊、消委會啊呢啲都有大家開會，大家發表咗夠，即係喺呢幾日之間，究竟喺過完農曆年嗰個口罩嘅供應情況啊，或者係其他嘅防護物品啊嗰個供應咁樣嘅情況啦。 嗯，即係邱騰華局長自己都親自喺度嘅。 是有的，亲自出席。 咁你哋业界嗰边咧，而家其实向佢表达咗啲咩嘢咧？嗱，而家好多市民咧吓，即系我谂都有亲身经验噶啦，即系真系想去买嘅时候系买唔到啊，或者排长龙啊，或者到佢差唔多接近嘅时候，又话买晒，又再排队啦。咁咧就其实都几即系都有啲几焦虑嘅有阵时真系啊。咁啊，其实而家嘅情形咧，即系你哋做呢、這个即系药房啦，或者都系即系零售卖俾市民咧，其实遇到个问题系啲咩嘢咧？而家 我谂。开始抢购嗰个潮咧，就应该系喺农历年廿几嘅时候开始噶啦。咁、但系嗰阵时咧，就已经接近，即系由于假期咧，好多啲运输咧都亦都接近去收炉啦。咁变咗就算有供应商有口罩喺手咧，都未必供应到去我哋药房嗰度。所以市民咧就变咗喺呢几日咧就买，即系买咧就会比较困难一啲。咁我諗隨住而家個新年年假都開始完結呢，咁運輸開始正常返呢，咁我諗呢個禮拜嗰個口罩呢應該陸陸續續都會有供應到返我哋藥房㗎啦。 咁而家就好多市民即係呢幾日呢，咁即係真係出現咗搶購㗎，都話真係買唔到㗎。今日都頭先我哋講過啦，有啲喺網上度啊，即係出售呢，即係幾分鐘就全部買曬㗎啦。咁按照你講要供應大概要到幾時到先至真係可以正常呢？同埋呢個正常嘅意思係咪真係可以滿足到一般市民買嘅時候嘅需求㗎呢？ 嗱，嗰個供應同埋需求咧，其實真係好難喺話真係喺一個咁急嘅情況，係一下子就可以即係應付到嘅。因為好多市民咧，其實係喺屋企仲有存貨嘅之下咧，即係為咗好似再買個保險，再買出去再手購。咁其實我哋同喺會上同埋邱局長都提過。其实应该要向啲市民呼吁下咧，其实唔需要真系咁恐慌，或真系要有好多存货喺屋企。因为我哋今日都大家都见到有好多嘅个别嗰啲嘅公司啊又好，或者系即系甚至系做进出口公司嘅，佢哋都好似尽咗一份责任，尽量喺世界各地咧系搜罗啲口罩翻嚟。咁每一日都有一啲。货是会到香港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太多人一下子一起去呢，就几多都不够。在会上面呢，其实大家都表达了，就是说好多公司或者好多好像我们的连锁店呢，已经在他们全世界的分店或者他们那个 office 那些呢，就去找緊口罩来跟香港的 了。 咁他们都有信心呢，就是在一些新的市场，即係除咗譬如好似東南亞地方，因為而家東南亞咧就有部分嘅國家咧就禁咗嗰個口罩出口，咁所以呢一輪咧就變咗會好似嗰個貨源就少咗啲。 佢禁出口嘅原因係點解？即係因為自己供應都唔夠，要保障自己嘅供應。 我諗佢都係以國內優先咯，即係譬如好似台灣啊、日本啊、南韓啊。新加坡啊，呢啲都會係以佢哋國內嘅人民優先，然後先至再出口嘅啫。 但係內地嘅供應好似同樣都係因為咁嘅原因，好似內地而家都唔出貨，唔嚟香港喎，係咪？ 內地而家就比較緊張咗啊！即係以往嚟講，本地市場咧，口罩嘅供應地，我諗七至八成都會係國內供應嘅。咁但係因為國內發生咗個疫情，而嗰個好似傳播得比較快咧，咁佢而家好多都係會以佢哋國內為先，咁變咗係有剩嘅先至可以出口嚟香港。咁所以喺呢一段時間都係會比較緊張嘅。 咁內地而家即係出貨嚟嗰度係咪已經基本上冇嘅？可以講係會唔會咁啊？即係內地仲有冇供應緊㗎？而家供應嚟香港？ 有啲部分咧就係話喺過年前攞咗訂單，已經發咗貨，但係到海關嗰度咧，即係。國內嘅海關嗰度咧，就有啲清關嘅問題咧，就 拖延咗嘅。 嗯， 咁邱局長佢又話佢會應承，就同國內嘅海關嗰邊去溝通，即係盡量將呢一啲被扣住未曾落得嚟香港嘅口罩咧，就發翻落嚟香港。 哦，啊、即係扣住嘅意思，佢就係唔準嚟香港咯，即係原因係。是不是都是因为不想出这批货或者是想留在内地自己用的呢？ 咁呢个佢就冇讲嗰个真实嗰个原因系乜嘢，即系只不过系话佢。 但系就有嘅，真系有扣住啲货。 系有部分有嘅，系啊系啊。咁亦都邱局长都表达咗咧，佢其实经过佢哋嘅努力咧，系有部分咧已经放行咗翻紧嚟香港添。 系啊，张德荣啊，按照你咁讲啦，头先你话嗱，而家内地因为佢自己需要啦，就尽量都唔出货噶啦。咁其他地方，譬如台湾、南韩啊、东南亚都有话，譬如可能禁出口啊咁。咁啊，供应其实系咪会有影响嘅先？因为你咁多地方都唔嚟。咁嗱，因为你知一般嘅市民去买嘅嘢咧，最简单咧，即系买唔到啊，见到即系排晒长龙啊，或者睇电视成日都话觉得即系缺货。咁啊，心理上嘅恐慌，你好难能够即系令到佢放心噶嘛。咁如果然之后再加上其他地方，如果真系个供应都话可能系未必肯愿意运咁多出嚟嘅，其实你喺个业界里面知道咧，真系供应香港而家嘅需要嘅个量系足唔足够嘅咧？真系 要睇下每一个市民佢需要，即系自己觉得需要有几多存量咯。 嗯， 即系如果你系话应付一般上班所需嘅，譬如一日系用两个至三个。我想那个的数量是应该足够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就买了，起码要买一盒两盒，甚至见到家有两盒都觉得不放心要再出去买的。那这些就真的很难估计的。其实在会上面都有很多提出，其实口罩是防疫的其中一个环节。其实更加重要呢，其实就是要真的要勤啲洗手，即是其实手的接触呢是对病毒的传播是最大的一个途径来的。所以说那些清洁的用品，好像搓手液啊，甚至消毒纸巾啊，甚至碱液，即就算如果你买不到有酒精的含量的东西呢，只要用普通的番碱冲洗，即都可以冲走了那些病毒的。所以这样东西其实应该政府要做多啲宣传，关于呢个洗手，应该比个口罩其实应该仲更加紧要。 嗱，张德荣亦都有啲消息咧喺网上度流传紧嘅，就话咧就有啲地方咧就系话就想运口罩入嚟香港，咁但系咧就唔得啦。咁因为原因咧就系其实属于一啲禁运嘅物品嚟噶，即系话海关嗰方面。咁呢个其实你哋所得到嘅信息系咪咁样嘅咧？即系会唔会有啲地方话系因为特区政府讲咗系禁运嘅？而入唔到嚟嘅，有冇咁嘅情况啊？实际上， 嗱，今日喺会上都有人提出呢个问题，咁海关亦都答咗啦，就佢哋冇将呢一个口罩咧作为一啲管制或者系禁制嘅物品，咁系可以随时入得嚟香港嘅， 系可以得嘅。 可以得嘅， 咁亦都有啲人讲緊呢，就譬如话係关于清关嘅问题啦，即係有啲货头先你提到啦，咁就係话可能係出口嘅时候呢就喺内地嗰度係扣住咗嘅，咁係咪真亦都今日即係特区政府都知唔知道呢个情况呢，同埋即係佢哋会点做，同埋即係呢批货大概有几多，同埋即係要傾几耐先至可以入得返嚟香港嘅呢？ 呢个係有咁嘅情况嘅，但实际数量呢，邱局长都表示话要希望业界是帮一帮手，即如果是话纯粹海关嗰方面同佢倾，有口罩俾人扣翻，未曾可以清到，佢话系做唔到嘢嘅，话要我哋揾到一啲真正嘅入口商，譬如有佢个单号码运嗰个标 number 嗰啲，咁样多啲详细嘅资料咧，佢就可以转达过去海关嗰边，咁啊等佢对呢一啲呢个批号嘅貨物咧就可以放行嘅。 即係換言之係要靠你哋去提供翻個資料俾翻政府。 係 邊批貨啊？個 number 幾多咁樣？ 係啦，即係幾時落單，幾時到咗？譬如海關先通知咗話扣咗貨啊，咁佢哋有多啲呢啲資料咧，佢先可以做到嘢啦。 咁會上你哋啲行家多唔多提供到呢個數字？即係個情況嚴唔嚴重咧？ 這個我們就會各個商會回去跟自己的會員 去了解，以及要求他們 提供一些這樣的資料。邱局長就說他很願意去幫忙做這件事的。 但會上多不多啊？即係你啲行家多不多？普遍即係普唔普遍啊？即係遇到啊，即係被扣住咗。 我聽到嘅就大約係有兩個連即係連鎖店就有咁嘅情況啦。 兩個即係唔算好多嘅， 都唔算好多嘅嚇。 唔算好多。咁佢哋個即係扣住嘅原因都係因為內地要自己用。个原因系，即系佢得到个消息。 原因就系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要自己用啦。另外一个就系因为政策，即系国内嘅政策有所改变咁，但系改变乜嘢，佢哋就冇透露啦。 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张德荣。咁啱啱同佢傾緊嘅就係港九藥房總商會嘅副理事長張德榮嘅，咁自由風而家傾緊嘅就關於全城搶購口罩嘅問題。咁如果你係即係都遇到咁嘅問題咧，或者係有啲咩經驗咧，點樣買到先可以買到口罩咧等等啊，咁都可以打嚟自由風同我哋傾下嘅電話，我哋咧就係18723111872311。咁而電話機旁邊咧就有位聽眾關先生接通咗啦，關生。 係你好。 係啊，關生你好啊，係啊，請講。 係你好，主持人。咁咧，我係的士司機嚟嘅。咁其實我哋從業員咧都即係早間同夜間都有一扎人啦。咁但係我其實做啲最前線嘅員工啦，揸司機即係做司機。咁但係而家每一日我哋用嘅口罩咧，起碼大約要起碼平均用三個。咁但係而家市面都冇口罩啦。咁我哋有冇辦法可以幫到我哋的士從業員咧，可以優先買到一啲口罩咧，同埋一啲初手液？因為而家市面上開始囤貨啦，你都知初手液都已經。緊張啦 ，OK， 咁就睇下可唔可以有辦法幫到我哋從業員啦。 即係你而家係買唔到喎，咁你自己嘅情形係咪都買唔到啊？你自己？ 哦，當然買唔到啦，而家我而家剩翻幾個啫，所以點聽到你哋咧，我打電話上嚟睇下可唔可以幫到我哋的士從業員啦，睇下有冇辦法可以優先買到啦，因為始終我哋係屬於最前線，接到街外人嘅機會係比較大啦，同埋我而家每日開工咧。都抹兩次車嘅用滴露，咁基本上如果好似滴露嗰啲，我哋都仍然仲可以買到，但係口罩同埋搓手液就買唔到啦。 好啊，唔該曬你先啦。 咁可唔可以幫到我哋啲從業員啦？ 好，唔該曬。 麻煩曬。 好啊。咁啊，關生就一位的士司機咧，到底有冇辦法可以幫到佢哋咧？咁佢但係佢每日都要需要兩三個嘅口罩，咁保持呢個衛生清潔係的確好重要嘅。咁另外咧，就我哋都電話機旁邊接通另一位聽眾楊女士嘅，楊女士你好， 你好， 係啊係啊，請講啦。 因為我嗱好似咁樣，我女啊喺網上啊又網購啦，我本人又網購啦，總之入邊度有咧就特購，但係購到而家咧。都是一個都沒有， 都是買不到， 他又說都是買不到，之前很久了已經訂了，又說又說有啦台灣的，誰知他現在覆回來就說因為中國需要我，那就給中國優先，跟住呢我們呢就又在第二度又買啦，那但是講到今時今日呢都是還未有的喎。一個都冇，我而家屋企咧就得翻十零廿個嘅啫，一家三口，我都唔知點用，用完曬，好啦，跟住又話買嗰啲消毒用品啦，咁又話有團購啊，唔知點啊，好啦，食曬咁啊，跟住唔使一個鐘頭後又話冇咯，咁我唔知點樣樣咯，仲有啊嗰、那個陳建波喎，又話大家一家人啊嘛，香港人啊嘛，又從國內又一家人，咁唔該佢幫我哋一家人搵啲口罩返嚟啦，我哋日日就為咗個口罩就周到破應該就上水嗰邊呢就國內人就落嚟搶購，我哋香港人呢就去日本台灣搜購，咁我都覺得好疲累呀，已經呢個疫症呢已經令到人心惶惶㗎啦。 楊女士，你自己住喺邊區呀？你自己 住喺觀塘。 觀塘呀，即係你個區裏面嗰度啲藥房都買唔到㗎啦。 是啊，啲、超市一家又话俾人抢购食物啊，咁样样，即系我唔知个政府想我哋点啦，又要呼吁我哋戴口罩，但系一个口罩又话要三几个钟头，又话要换噶喎，咁点咧？咁我而家都唔系又唔敢出街， 明白， 出街又要戴口罩，又要用噶咯，咁 咧 叫佢封关又唔愿封几日啫嘛，你咪睇下个情况点咯， 明白，好啊，唔该晒杨女士，咁啊杨女士话即系我谂都几典型噶，即系一买唔到口罩，其实有阵时咧个情况都几彷徨噶，咁好啦，我哋仲有一位听众阿周太，亦都系打通咗自由风嘅周太， 你好啊， 系啊你好， 一个政府咧就要求我哋戴口罩号召大家，咁我哋咧市民咧就众志成城，同心合力咧。 支持政府是需要的，政府的措施都是为香港好，但是呢我就有一个困难，就是我到现在目前我都是买不到口罩，我今天我要去看牙，那那个牙科那里呢他一定要我戴口罩，这个真的令到我很为难，我结果要向人家欺人家给了即是熟悉那些给了一个我才能够去看到这个病，我希望政府呢即能够呢做得足啲啦，嗱，好似澳門咁樣，按身份證或者一定要有一種特定嘅分配咯。你如果任人買啊，有啲人佢排隊，佢得閒嘅，佢買好多囤積居奇，咁有啲真係需要嘅，好似我今日咁，我就冇辦法去解決咯。咁呢個疫咧就係人人都係怕嘅。咁政府嗰幾項措施咧，我都係支持嘅。不過特別口罩咧，你每個市民都要嘅，佢關心多啲咯。 唔該曬你啊，周大啊！咁啊，真嘅政府你要求咧，即係市民能夠盡量戴口罩，但係供應唔到，有咩辦法咧？咁啊，政府按照政府嘅聲明講，就話而家咧海關已經巡緊係消費品安全啦、商標同埋商品説明啦，咁啊，例如產地來源等等方面加強巡查咧，希望能夠改善到個情況嘅。我哋先聽下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怀疑个案，两个病人是来自武汉的一对夫妇，分别72和73岁，上星期三坐 KA853 航班入境，昨晚送院，初步测试结果对新病毒呈阳性反应。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73岁女子入院之后发烧，72岁男子肺片有阴影。张竹君又说，仍在确定他们昨晚是否曾经入住一间酒店，如果入住过，清洁和之后入住涉事房间的人都要列作密切接触者。张竹君又说，正追踪一些外地个案，其中一个来自湛江的人士，今个月16号来港，在将军澳广场二座居住，上星期四发病，当日至到26号都在香港，可能有传染性。另外，上星期三 CX408 航班接载过两名台湾确诊个案，当时在潜伏期。至于前日在海口个案，就坐过 KA694。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个案增至大约6000宗，超越2003年内地沙士个案的总数。西藏亦首次出现怀疑病例。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说，婴幼儿确诊数量有增加迹象，但重症仍然以中老年人为主，病毒主要透过近距离飞沫传播。建议民众到公共场所、坐交通工具时候戴上口罩，但若果独处、自己揸车或散步，冇特别密切接触情况底下，可以唔使戴。公众亦不必戴一次换一次。冯子健提到，为咗降低春运潮可能带嚟嘅风险，各地部门同专业机构做咗大量嘅准备工作。国家卫健委亦印发通知同技术指南，强化指导防控工作。内地新增确诊个案当中，广东省新增31宗病例，当中深圳市有17宗，累积增至272宗。而首次出现怀疑个案的西藏患者是34岁男性，来自湖北，他上星期三至五经武昌坐火车到达拉萨，星期六晚自行去到求医接受隔离治疗，昨日列为怀疑病例。警方在社交网站说，有人在网上发起堵路，迫使市民罢工，全港多处都有人尝试堵塞交通。警方今日在多区截查，拘捕17人，当中12人是18岁以下，最年轻13岁。警方在他们身上搜出士巴拿和钳等，他们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等。警方谴责有人煽动心智未成熟的年轻人堵路，又说现在全城面对防疫抗疫，但仍然有人鼓吹他人犯法，为社会添烦添乱，是与市民作对。警方又说，清晨有人向天水围警署掟多枚的汽油弹，无人受伤。 在元朗、上水、大埔、西灣河都有人用雜物堵路，以及向路軌掟雜物，但警方在各區嚴陣布防，交通沒有受大影響。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非常干燥，听朝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周初气温回升，云量增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 5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翻大家港铁嘅消息啦，咁今日咧东铁线嘅马场站系会关闭，列车系唔停马场站嘅。要去沙田马场嘅朋友咧，请你要特别留意啦。就系、是、今日东铁线嘅马场站系关闭，列车唔停马场站。咁而由听日起咧，高铁香港段同埋城际直通车嘅所有班次咧，都将会全面暂停。高铁嘅西九龙站将会喺听日起咧暂时关闭，直至另行公布噶。三条来往西九站的巴士路线 W1、W2和W3 亦都将会暂停运作。之后同大家跟进一些路面的封路措施。在龙翔道因为有重铺路面工程，直至到晚上的10点钟，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一段的慢线都仍然是会封闭，现在车龙排到过了风力流。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慢线因为有重铺路面工程，现在车龙排到近风力流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近湾仔运动场，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交通都是暂时正常。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想问小年投资精要， 有姚浩然同关卓照。 今年上半年相对比较明朗少少， 我谂香港股票我进取啲， 系 我睇三万二。 关教授，我希望你今年股中，我哋向住你个目标进发。 三万二。 即刻上网重温香港电台第一台《投资新世代》。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翻嚟咯，傾緊咧關於全城搶購口罩嘅，咁咧就好多聽眾咧都打電話，剛才接聽嘅都係覺得咧，即係而家購買口罩真係好困難嘅。咁但係呢啲藥房嗰方面咧，就話同政府今日開咗會啦，咁就話咧，即係短期內呢個供應都會恢復翻噶啦。咁到底口罩嘅供應，即係如果係唔足夠咧，到底一般人嚟講咧，真係會唔會影響到呢個防禦疫情咧？同埋到底應該會點解決咧？咁醫學界嗰方面咧，對於而家呢個咁嘅防禦嘅方法又唔，如果真系有口罩系真系唔足够嘅，应该点样做咧？咁欢迎大家嚟打电话嚟咧，就系讲讲你自己嘅情况嘅，到底你系咪都成为一个苦主吓？真系买唔到口罩咧，或者系真系好困难咧？等等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1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一电话机旁边咧，我哋就有医学会嘅会长何仲平咧，同我哋倾倾呢个问题噶。何仲平。 吓， 今日 你好， 系啊，医生你好，系啊，我哋想问一下你哋而家嘅喺即系医护界嗰方面咧，即系而家对而家咁嘅情况啦，即系全程真系而家抢购紧，亦都好多市民真系话因为买唔到就都几恐慌嘅。咁嘅情况之下咧，你对而家一般市民平时点样可以保护到自己咧？有啲乜嘢嘅建议啊？ 嗱。 就首先我哋讲咧，就讲市民方便先啦，跟住就讲翻我哋自己业界啦。 系啊， 市民嗰度咧有几样嘢啦，就最第一样嘢就话最好我可以真系揾到啲口罩啦，口罩其实就不可或缺噶啦，我好老实。不过如果你做唔到嘅时候，其他啲要留意一下，譬如间就话你人多嘅地方唔好去啦，系咪啊？咁同埋咧。就即係盡量就唔好即係去啲人多嘅地方啊嗰啲啦，所以而家你見到啦，譬如迪士尼都閂咗，咁其中嘅原因就係咁樣解啦。咁同埋呢個勤啲洗手啦，因為洗手本身因為好多時啲菌咧，其實就未必正直接喺入你個呼吸孔度嘅，有陣時個手度啊，經過黏膜啊，咁過去都係嘅。咁呢樣都要留意，有冇口罩咧，都要留意呢樣嘢。咁譬如話即係嗰個空氣流通啊嗰啲要啦咁樣樣。咁但係反而咧就呢、這個反而就唔係太大嘅問題，因為市民一般接觸都唔係高風險嘅地方啦，但係醫護界就慘啦，因為你知道啦，唔係如果好人就唔會嚟揾你醫生啦，係咪？梗係有事先嚟揾你醫生啊嘛。咁我分析過咁樣樣噶，如果公家醫院嗰度咧，而家佢哋舊合舊即係個保，我哋叫保護衣物啦，未必定口罩嘅，譬如嗰啲防護衣物啦，咁都有嘅。其實佢哋係舊嘅，而家子彈目前佢仲頂得住嘅。咁私家醫院咧，我去過咧，佢哋目前咧。佢即係自己肚裏暗叫苦，但佢哋仲一路有唔冇，即係都仲被救曬俾我哋用嘅。即係之後點我唔知啦。咁但係私家診所咧就是、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其實呢個私家診所咧唔夠咧，唔係始至而家噶啦，就算過年之前咧已經係有呢個現象噶啦。佢哋即係我哋都大概咧用住啲存貨先啦。咁跟住咧就話放假嗰陣時咧，好多醫生都放假啦。咁啊冇啦，冇問題啦。咁而家陸續翻工噶啦嘛，咁嗰時開始佢又識驚啦，即係話死啦！而家我個診所可能真係得好少喎，即係支持得幾日嘅啫。咁佢哋真係即係同我講咧，話而家係好緊張啊，會長你同我做啲嘢啦，咁樣樣嚇，你一定要同我做啲嘢嘅嚟緊。如果唔係咧，我 close 咗我個嗰、那個，即係我唔開檔噶啦。因為點解咧？就算我肯冒險啊！即係我啲姑娘都唔肯啦，因為姑娘你知咧係第一次接觸噶嘛，個你發燒你係唔係見個醫生先，見個姑娘先噶嘛，係咪先至見到醫生咯？咁你姑娘唔會同你做，咁所以我哋呢樣嘢咧，我哋真係好擔心下嘅呢樣嘢係，咁就其實咧就好多。同事咧同我反映緊呢個問題。 鍾平啊，即係按照你嘅講法咧，而家嘅公立醫院同埋私家醫院咧嘅口罩或者防護嘅裝備係夠嘅。 而家目前啫，因為點解咧？話曬呢個大嘅機構咧，佢梗係有存貨喺度嘅，佢唔好似我哋即係小型診所咁得嗰幾日咁嘅，佢哋得當然會多啲啦。 即係主要嘅問題，而家就係啲私家診所可能唔夠。 系冇错，绝对啱，你讲得啱。即系个私家诊所嗰度，而家你可能仲未知啊？点解咧？好多时诊所都仲未开啊嘛，佢初七先开，咁而家仲未知。但系咁咧，但问题佢始终要开噶，系咪啊？咁嗰阵时有个问题喺呢度啦，吓。 系咁，你而家初步你有冇咩方法解决，或者系可唔可以攞到啲供应咧？短期内 嗱，佢咁样样嘅，我就啱啱同咗局长讲咗，即系食卫局嘅局长啊，陈肇始教授讲咗。咁我哋都讲咗我哋呢个担心啦，同埋即系我哋觉得如果我哋冇口罩咧，我哋就佢真係冇辦法，即係可以即係經營嘅，或者即係行開業嘅。咁嘅時啲病人咧，咪又就逼佢走翻去急症室嗰度睇。咁我哋就完全就唔想呢樣嘢啊嘛。而家我唔應該為咗個口罩整咗呢樣嘢。咁樣咁局長咧，即係咁我哋要求咧，即係可唔可以咁啊？即係咧，我哋知道醫管局其實都係唔夠噶啦，我哋知嘅。不過即係目前佢仲有啲可以頂住啊嘛，同埋即係可能好快脆佢有貨翻啊。因為佢哋大局咧，即係佢咁大嘅。買人咧，即係個買家咧，可能佢都會講得清楚啲俾聽。嗱，我可以幾時俾到你咁啊？我哋啲細嘅買家根本就唔知嘅，因為我其實我都唔係同嗰個。個生產商聯絡咁啊，我哋同嗰啲平時嗰啲 另外 嗰啲個零售嗰啲講嘅啫嘛，係咪啊？嗰啲儀器，我哋嘅儀器行咧講嘅啫嘛，咁佢亦唔清楚噶嘛。咁但係如果你知嘅話咧，可能話哦。我知幾時候翻有貨翻，咁呢段時間我可唔可以 free 一啲出嚟，即係俾啲私家醫生啊咁。咁我哋而家就要求咧就唔多嘅，而家我哋就要求咧就30,000個口罩俾我哋先啦，即係30,000個，30,000個唔係多嘅咋。 應付到幾耐咧？30,000個 嚇， 30,000個可以應付到嚟幾耐啊？ 嗱，我估咧可以應到，因為點樣咧？就即係唔係個個醫生要嘅，有時佢有佢咪唔使咯，係咪啊？即係我哋咧，佢咁嘅，佢阿局長，佢咧就每一個口罩咧就50個一盒嘅。咁如果能夠我哋有嘅時候咧，如果咁我哋大概都係600盒啫，就唔係多嘅。但係咁我哋可以限制啦，即係話嗱。 每個醫生咧，你真係唔夠力，我咯，我俾兩唔係買兩盒先咯，係嘛？兩盒先啦，頂住先啦。咁、譬如我哋用到咁上下唔夠，再同各局講，喂，我哋真係唔夠，可唔可以即係再俾啲啊？咁啦，即係點解咧？因為佢哋自己都好艱難嘅，因為咁咧。咁即係大家喺艱難嘅時候，即係大家互相只好應咁解啫嘛。我就希望咁做啦。咁局長咧就都即係聽到我哋呢個要求啦。咁但係個唔係局長自己噶嘛，佢都要同其他啲部門即係聯絡係咁噶，一個好大嘅部門嚟嘅。咁我希望佢哋大家每度可以分啲俾我哋啦，即係夠我哋頂住一陣間先啦。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咧，邱騰華局長咧就話咧，佢就會即係佢係個即係佢係個。嗰、个即系佢专一负责啲商务嗰啲嘢， 供应啦，即系个供应啊， 嗯、 或者系即系内货嗰啲问题啦。 系咁，即系局长就邱同学局长就佢会去全球即系攞货啦，唔知佢点攞啦。咁佢嘅能力大过我哋好多嘅。咁、我哋不如咁好唔好？即系咧个局啊，邱局长，你请邱局长咧同我哋咧，即系个香港医学会攞埋嗰啲攞埋一啲货先啦，系咪啊？即系你攞到之后，咁我哋咪。再分翻俾我哋同事咯，咁样样，咁就变咗咧，可以即系话目前我自己燃眉之急，我要我啲同事咧开得到工先嘅，开唔到工我搞唔掂嘅，咁咧我就做呢样嘢先，咁呢度冇办法啦，真系可能真系要即系即系政府就即系能够 要政府帮下手啦， 帮下手啦，系嘛？咁我哋初步我要求唔多嘅啫。我暫時三萬個，佢哋都話應該有我問過其他啲同事咧，佢都有機會嘅。 呢三萬個可以應付到幾耐嘅時間啊？即係你 我諗一兩個禮拜嘅就唔多嘅啫，一兩個禮拜啫。咁、但係我就唔會等佢冇曬先咧嘅。譬如用到，喂都用到成六成咯，咁可能又要同局長講咪唔掂喎，可唔可以再俾多啲嚟？咁但係你唔可以氣攞太多嘅，咪因為我哋都冇噶嘛，係嘛？咁佢可能話。哦，咦，嗰兩個禮拜啦，我都辛苦都就嚟到啦，仲有兩日到，好啦，我再放啲俾你啦，咁、即係大家可以互相遷就下，同埋即係大家即係同舟共濟咧，渡過呢個難關啊。 何仲平啊，咁而家據你所知咧，譬如話你哋嗰啲行家咧，即係私家診所或者你自己嘅診所咧，個情況係點樣咧？算唔算嚴峻啊？ 呢、個好參差噶啦，呢、這個係參差噶啦。如果大啲嘅診所咧，就佢通常係多多啲。你知而家啲診所咧，好多時係好多個醫生嘅。咁嗰啲咧，佢會 stock 多啲嘅。咁、但當然啦，其實攞嚟講咧 ，stock 都要多啲人用啫，係咪啊？咁同埋，但如果你私家一個人嗰啲診所咧，咁就真係好參差啦。有啲真係開得幾日時間嘅啫，有啲幾日嘅啫。咁嗰啲就麻煩啲啦。 係咁，而家你譬如話頭先同阿陳，你話同阿陳肇始局長同政府都傾咗，佢哋有冇咩特別嘅承諾，或者係咪話短期內可唔可以幫到你哋？有冇一個比較明確啲嘅答覆㗎？ 因為點解咧？陳局長就願意嘅，不過即係問題在咧，都講啦，因為陳局長咧，佢都同其他部門講，因為嗰啲口罩唔喺佢嗰度噶嘛，佢都要同嗰啲其他部門講啦。咁啲部門咧，佢亦都睇佢自己前線嗰啲夠唔夠用先得噶嘛，佢唔可以就咁俾曬醫學會嘅，係咪啊？咁所以都要大家傾，但係即係。至翻到有個呢個緊急嘅時機咧，即係可以做得到啦，即係大家有個聯絡咁解。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 係好啊，多謝你嚇。 好，唔該。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醫學會會長何仲平咁佢講到咧，就係而家嘅私家診所咧都面對呢個口罩短缺嘅問題嘅。咁如果冇口罩咧，佢可能真係會影響到佢開工都未定噶。咁好啦，咁我哋咧就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到底你會唔會亦都係成為搶購口罩其中一員咧？咁我而家電話機旁邊咧就有聽眾陳女士打通咗啦，陳女士。 喂， 系啊，你好， 系你好啊，你好啊，系我咧就即系唔系话抢购啊，而系去购买啊，但系咧就啲人咧就海鲜价兼夹咧就浪费晒我哋啲时间就冇得买，咁、我今日咧就系、已经行咗各个超级市场啊，及嗰啲屈臣氏啊咩办嚟嗰啲冚办都话冇，于是乎咧我住喺沙田嘅，咁啊去到呢个石门啊附近嘅石门嗰度，咁、啊见到咧一间药房门口排一大长龙、打晒蛇饼、一问之下佢话有口罩买咁样样，咁啊于是乎咪排咯，咁咧询问之前嗰啲人咧已经话朝头早七点钟去咯，咁我哋呢排龙尾嘅当然啊冇七点嘅，我12点零钟去到， 咁排唔排到啊？最后 咧就一套戏，结果就排唔到，咁佢排咗一大龙，差唔多点零钟咧，佢就话派丑，冇啊，嗰啲外科口罩，但系前边嗰个咧就派50个丑，后边嗰啲咧就继续喺度排，佢话可能有货。咁於是乎我哋咪繼續排囉、結果佢話佢個老闆就去車、自己去到車返嚟、車返嚟好啦，大概已經係大概睡到3点几啦，咁呢3点几佢話係嗰啲韓國貨嚟嘅， 五個一包，就一每人限買三包，就$200咁樣。咁啲人都15、16啦，其實得15個$200係好貴啦。咁但係 平時你知唔知大概係幾多錢到啊？依種咁樣嘅。 有啲人上咗網咧，話唔知係都係。冇去咁貴嘅，可能$10+咁啊！有啲人已經話佢有冇搞錯咁樣樣， 坐地起價咗啦。 係啦，但係呢個未止。好啦，咁佢話如果要買嘅就買啦，咁樣你外科口罩嗰啲就繼續派咁排咯，咁樣係咪？咁我哋都咁貴都思想緊啊嘛。咁好啦，有啲人咁啊賣得都唔知，我都唔知夠唔夠一陣間啫。跟住就傳出嚟啦，$120一包，五個。每人只准买两包，咁你开头$20三包15個啊嘛，总数15個，咁你而家 就5個变咗$120啦， 系啦，咁你话点样卖法啦？咁啊个个人都喺度话佢啦，上网即刻抄几多钱几多钱啦，佢话佢先头计错数咁样样，咁但系开头嗰啲人。有啲7點幾、8點幾排喺度，我就好彩啲啦，我12點幾去到，但系呢段時間我哋去到3、4點，飯又冇得食，廁所又冇得去，喺度日曬雨淋，因為露天嘅，你話幾激氣啊？ 好，咁啊，陳女士咧都講得好清楚啦，咁佢嘅情況咧就係買唔到之餘咧有得賣，但系咧就係真係坐地起價嘅。咁啊，你會唔會都遇到咁嘅情況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我哋先休息一陣。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Hi. 咁啊，有听众咧就问萧叔叔，咁讲 sorry 嘅时候后面加 s 会唔会好奇怪咧？咁答案咧系会好奇怪嘅。Okay, you don't say sorries, you say sorry. Okay, I'm sorry, S O R R Y.咁但係呢我哋用到 apologies 呢个时候呢 ,apologies 呢即係嗰个道歉呢咁我哋好多时候呢都会用到 plural 嘅 ,okay, my apologies,okay, 咁你个 expression 呢就係 my apologies, 即係啊我非常之唔好意思咁就係咁嘅意思啦。咁所以就 I'm sorry, or my apologies,okay, 如果想加强语 ,I'm very, very, very, so very sorry.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咧，傾緊咧關於口罩嘅供應問題。咁好多頭先嘅聽眾打電話入嚟咧，都係話咧，而家係買唔到啦，或者就算有咧，都係坐地起價嘅。咁啊，到底咧應該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咧？咁其中有啲議員咧就提出咗咧，就係關於政府係可以用呢個儲備商品條例咧，係去應付而家嗰個突發性嘅短期供應不足咧咁樣。咁到底呢個咁樣嘅儲備商品條例係乜嘢咧？同埋係對到底對而家咁樣嘅供應係咪真係有幫助咧？咁我咧就请嚟咗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咧，同佢倾下嘅。朱海迪， 系你好， 系啊，你好啊，系啊。嗱，我哋而家睇呢个报道咧，就话你就提议咧，就系将个口罩就列为呢个储备商品啦吓。咁我哋睇翻啲资料嘅背景咧，咁香港咧就都有一条咁样储备商品嘅条例嘅。咁咧就主要系针对一啲食物啦吓。咁啊，曾经咧就政府曾经将啲米啊、冻肉同埋家禽都列为储备商品啦。咁咧就直到2000年咧，就系将冻肉、家禽啊剔出噶啦。咁而家主要咧只系就食米嘅啫。咁而家你嘅建议咧就系将呢个口罩。都列入为呢个储备商品条例啦。咁你嗰个理据或者个考虑系点样嘅？ 系首先咧，就我谂而家市民都会好同意咧，口罩系一个好重要嘅防疫物资嚟嘅。佢甚至系即系关乎我哋嘅社会人心会唔会安定嘅一个好重要，我哋称之为战略物资嘅。咁但系而家个处境咧，就系因为政府基本上咧就系三无嘅，佢就冇资讯啦。冇政策同埋冇計劃，咁變咗就出現過去嗰我諗一兩個禮拜搶口罩嗰個情況。咁你問啊用呢個儲備商品條例係咪可以完全解決呢個問題呢？我覺得未必得嘅。不過佢幫到我哋係喺邊個方面呢？佢就係幫到我哋要政府喺嗰個發布資訊啊。制定計劃嗰度咧， 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咁因为而家我哋其实最基本嘅资讯，譬如话香港到底喺而家呢个疫情底下，我哋每一日需要几多口罩，咁都政府都冇做过一个估算嘅。咁我淨係见到何柏良医生有一个估算，即係一个礼拜要几多个咁样。咁变咗你连几多个又唔知道，咁到底作为一个要確保嗰、那個供應穩定嘅時候，我哋需要儲備幾多？咁政府都冇個目標，咁變咗咧就好容易當你就將所有嘅責任都擁咗俾所謂市場嘅時候，咁嗰啲入口商佢揾到貨咪揾咯，佢揾唔到貨都冇計，而揾到貨翻嚟都好容易會有一個坐地起價嘅情況。咁而呢個儲備商品條例亦都俾咗政府咧，除了一個權力去制定一些叫做儲備的商品的管理計劃之外咧，即係個計劃裡面就包含了佢要幾多貨嚟儲備先至可以確保到供應啦。咁個入口亦都有管制啦，出口有管制啦，同埋佢有一個最高價格的管制嘅。咁我諗而家我哋嘅問題就係話，我哋因為香港個生產量係好少嘅。所以我想我们未来一段日子呢都似乎是要跟世界各国呢是抢货这样的。那个问题就是好了，如果我们抢到一些货回来，找到一些货回来，到底政府它可以用公权力做到一个什么角色去确保这些货回来之后呢不是变了一种任意去炒卖的商品，而 是可以真的可以分配到给所有有需要的市民，无论他有钱或者没有钱咯。 嗯，嗱，剛才提到嗰個供應咧，就係港大何柏良教授提過一個數字嘅，就話咧香港應該每月咧大概係需要三億個嘅口罩啊，咁佢計算咧就大概每人咧每一日大概用大概兩至三個左右到啦，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就係關於搶購口罩或者個口罩供應短缺嘅問題，咁歡迎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同佢傾緊咧就朱海迪啦，朱海迪你頭先提到咧就係要用呢個儲備商品條例啦，咁嗱，但我哋又睇翻咧口罩呢個咧就即係。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真的有疫情或者突然之间一个急速的需求，可能是一个短期现象。如果用这个储备商品条例其实是不是有需要呢？还有如果 你知道在立法会讨论等等都需要很长时间的，短期内是不是可以做得到呢？ 用这个条例 去做一个这样的帮助去解决这个口罩供应的问题。 因为这个我想市民现在对政府有个期望呢，就是希望政府孭起一个责任，就是確保所有市民無論你有錢或者窮，在這個疫情期間都要有口罩。其實市民就想政府做到這個目標嘛。咁做到這個目標呢，我們看到呢儲備商品條例是一個工具，可以幫政府有一個足夠的權力去做到這個目標的。咁這個儲備商品條例其實授權給政府呢去訂立一些規例，而那個規例呢是可以先落實跟住再交給立法會去審議嘅，所以嗰個關鍵就唔係講緊立法會要審好耐，而係政府會唔會喺一個短期裏面佢制定咗個計劃，跟住就拎個計劃出嚟，透過將口罩列為儲備商品咧拎出嚟俾公眾，咁佢即時可以落實嘅，即係唔係一件要拖好耐嘅事咯。 咁朱一迪，按照你所知道咧，即係其實嗰、那個要經過個咩程序啲咁嘅，頭先講嘅情形咧，係喺立法會點樣通過到嘅，政府運用呢個權力點樣運用法，需要嘅時間或者程序要做啲咩嘢嘅？其實 因為而家我哋立法會就有兩類型嘅規例嘅，一類型嘅規例咧就係、是、先定立後審議，咁先定立後審議即係話，政府當佢公布咗嗰個條例喺憲報嘅時候咧，佢即時就可以生效噶啦，或者政府指定一個日子生效，跟住再喺一個日期時限裏面咧，如果立法會想去審議，即係否決翻佢嘅話咧，亦都有呢個權。但係如果立法會覺得唔使審議啦，亦都可以唔進行呢個審議。咁其實呢個儲備商品條例正正係呢一類嘅權力，俾咗政府去立呢個規例，就將某一個商品納入作為儲備商品，咁從而就可以令佢有個權力去制定嗰個管理計劃。那個管理計劃就好似頭先我所講，包含咗唔同嘅部分、唔同嘅權力咯。 嗯，咁啊，朱一迪啊，你按照你而家你有冇同一啲其他立法會裏面你嘅即係其他黨派或者其他嘅議員去傾過呢、這個呢、這個話題咧，或者佢哋嗰個態度係點樣咧？ 其實我喺民主派裏面當然係好同意呢一個方向啦。咁我喺傳媒裏面都見到建制派嘅同事都係同意嘅。咁我諗喺聽朝早，因為有一個衛生事務委員會嘅特別會議咧，我希望提出一個臨時動議，係要求政府盡快去做呢一個決定。咁我諗到時就各方都可以喺呢個問題上面去表達咯。 嗯，政府嘅回應有冇俾過呢啲初步嘅答覆啊？ 其實睇唔到政府喺口罩呢個問題上面有好進取嘅計劃咯，因為頭先我一開頭所講咧，佢而家係連最基本嘅資訊都唔肯去交俾市民咯，即係到底我哋要幾多個咁都冇，咁就 好， 我諗好難而家呢一刻。 唔該曬朱凱迪，我哋先聽一節嘅交通同新聞。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提你港铁的消息，因应赛马会要求配合沙田马场的运作安排，东铁线马场站是关闭的，列车不停马场站。另外明天开始全面暂停高铁香港段和城际直通车的所有班次，高铁西九龙站将会暂时关闭，买了飞的乘客请保留车票或者收据，可以获得全数退款的。三条来往西九站的巴士路线 W1、W2 和W3 亦都会暂停运作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九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是入口多车。路面方面，龙翔道重铺路面直至晚上十点，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的慢线封闭的，龙尾过了碧华角。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118 瑞士法郎7.976澳元5.249加元5.9新西兰元5.072欧元8.5514每百日元对港元7.128港金现价系报14,535元，比上日收市升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1.15美元，卖出1,571.74美元。港汇指数系106.4，升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港铁嘅消息啦，咁东铁线嘅马场站咧，再提提大家，今日系关闭嘅，列车系唔停马场站。咁就系东铁线嘅马场站关闭，列车唔停马场站。咁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啲路面嘅封路情况。龙翔道因为有重铺路面工程，咁直至到晚上嘅十点钟，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笔架山花园一段嘅慢线仍然系会封闭。咁现时大家通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天马苑。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一段，因为重铺路面工程，而家慢线都系封闭，龙尾天马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画面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鼠年楼市怎样看？ 文文美联的刘家辉， 如果你話股票相對係穩定嘅話咧，而又睇唔到有一個好大嘅加息情況啊，供應又唔係話好大幅增加，即係樓價咧可能喺嚟緊呢幾個月都會偏軟少少，特別睇好翻600至800、800至1000啊呢方面二手樓嗰個表現。 即刻上网重温香港电台第一台《投资新世代》， 祝大家供楼唔使跨世代。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眉昌。 自由风翻嚟啦，今日咧我哋有评论员啊袁离昌啊，同我一齐倾下关于最近嘅疫情啊。袁离昌你好啊， 大家好， 大家咧而家都系戴紧口罩啊，喺度做紧节目嘅，一定要保护自己嘅健康啊。咁我哋跟住咧就系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即系应付疫情里边咧其中一个措施咧，就系、是、政府喺1月28号咧就系、是、有一个督导委员会啦吓、啊，就关于咧系点样即系、就是、应对嘅疫情嘅咧，就系、是、宣布咗有7项嘅防疫措施噶。咁其中咧就系话咧就系、是。第一項咧就係要大幅咁減少內地同香港之間嘅人員流動啦。咁咧就話咧提出咗咧就係一啲嘅交通服務同埋口岸咧就將會縮減或者暫停呢個服務嘅。咁啊，其中咧包括咗鐵路啊、空運啊、海運啦。咁啊，就到底個西九個站咧，到底係咪需要停咧？咁一直都係引起一啲爭議啦。咁好多嘅要求啦，包括咗立法會嘅議員啊，亦都有好多嘅意見領袖同埋呢個一般嘅輿論咧，都有提出係希望咧能夠咧係呢個西鐵站咧。能够系即系都暂停嘅，咁啊最后政府亦都系决定咗啦。咁大家知道啦，咁凌晨咧之后咧，即系今日嘅稍后时间到啦，咁就系呢个西铁咧都会系终于系会停止暂停嘅服务，咁亦都未有一个日期到咧几时会恢复翻嘅。咁到底呢个高铁啊，咁啊到底咧而家呢个即系。咁樣嘅措施到底係有冇用呢？咁同埋到底係唔係仲要需要進一步嘅封關呢？咁到底到封關呢個咁嘅講法呢，就好多人都覺得好敏感啦，即係話呢，即係內地同香港之間呢，到底係咪真係需要完全係暫停咗呢個咁樣嘅人員嘅流動嘅一啲渠道呢？咁樣咁到底呢、這個關於呢個高鐵嗰方面咧，即係如果而家係停咗之後咧，到底對而家應對呢個目前嘅疫情有冇幫助咧？或者你自己對於香港裏邊咧，需唔需要封關咧？咁亦都可以打嚟俾自由風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電話咧就18723111，咁啊可以發表你哋嘅意見嘅。咁啊，袁離昌，你覺得呢個封關嘅問題咧，你自己覺得有冇咁嘅需要，同埋真係係咪要咁做咧？ 咁其實呢個有幾點啦，封關呢、這個我諗喺需唔需要談論，需唔需要要講清楚。一個就係其實有一個中間都唔係立刻封關嘅，都要去到1月30号嘅凌晨即係零時零分咁先至封關。咁呢個其實已經係引嚟好多人嘅舊病，因為既然你都知道，其實我哋就算啱啱收到啲消息係有啲新確診嘅，都係可能去完武漢探親啊，或者翻返嚟啊。嗰、那個係好重要嘅，咁當然你可以話其實呢個都滿足咗市民，其實之前喺好幾日都有一個好強烈嘅聲音係話要係話要咁做噶啦。咁呢個當然係第一個問題。咁但係第二個問題就係話政府就聲稱內地暫停簽發自由行嘅簽注啦，咁涉來港嘅內地客係約50%嘅，甚至有報道都話可以 可以停到可能高達 75% 的人、 嗯、 但是今天在報章上也都見到其實、如果即有當中有部分是封了 的口岸有些是全封 的口岸咁如果係一個比較悲觀啲嘅數字，如果六個全封嘅出入境管制站嘅人次其實係佔平時嘅總數嘅 11.1%、嗯、即係如果喺最差嘅情況，可能其實係封到大概一成多少少嘅人入嚟。咁、 啊、 當然其實實質上係點樣，我哋係唔清楚嘅。咁但係今次我諗一個比較重要啲嘅一點就係、是、如果你話今次呢個疫症其實對香港可能。比較幸運的一點就是不像得沙士是正正在我們北面可能廣東省跟著直接落來香港變成疫浮一個這樣情況今次我想、武漢這個肺炎這個情況 是相對地對香港 是有利一點的但是我們看到了由於、一來春節關係二來也都是、即一國兩制的關係令到很多其實好多內地的市民都會嚟香港 去放假，甚至係我諗相信亦都有不少的部分都會至少出咗嘗試出咗嚟，出即係離開咗大陸境內嚟香港先。咁你喺香港就醫也好，再去第二地方也好，咁呢個其實係會令到香港嗰個危險性係比其他地方高很多啦。咁我哋其實今日都了解到，英航已經開始將中國大陸 的航班已經取消了。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之下，究竟我們香港有多大的自由度呢？昨天 在林鄭的記者會其實都有兩句大家都會聽到，都會可能心都會突一突，或者會有些感覺。一就是她說要獲得中央的同意她才做這些事，亦都她很感謝中央的和內地的配合。究竟我們香港其實有多少事是我哋可以主動，即係當然我都覺得係我哋仲可以提出嘅。但係究竟上面接唔接受，或者上面係會幾因應嘅，幾配合我哋情況咧？呢個其實係好令人擔心嘅。 係啊，頭先提到一啲數字咧，就話即係如果係即使依個高鐵停咗咧，只係大概係減低咗個流量相當低嘅啫。咁大概係有啲人嘅計算大概係7.6%。咁而大部分嘅流量咧，仍然係經過羅湖啦嚇。咁羅湖有成佔到27%嘅。咁其他包括落馬洲啊、機場、深圳灣等等咧，都係大量即係個關口係可以咧係繼續依個流動即係旅客嘅進出嘅。咁到底我哋嘅措施點先有效咧？封關係咪真係要有中央嗰個支持或者係容許先？去做咧，咁香港可唔可以真系自己決定嗰啲事情咧，去保護而家香港嘅市民，係避免而家受呢個疫情再擴散咧？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或者分享下你嘅意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我哋接通咗就民建聯嘅立法會員啊周浩鼎，咁同我哋傾下呢個話題嘅。周浩鼎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好，你好，新年進步啊！ 係啊係啊，大家最緊要身體健康啊， 身體健康，大家咁話。 係啊，周浩鼎啊，我見到咧就你哋同民建聯有即係一批嘅議員咧，就啱啱都見過特首。好似系嘛，就 系 讨论过关于一啲措施啦。咁其实我哋啱啱讲紧咧，其中一个关于通关即系、就是、封关嘅问题啊。咁啊，而家嗱西呢个高铁嗰、那个就初步即系话都决定咗啦，喺凌晨。咁其他咧，好多人计算个数字咧，其他关口如果你唔做嘢咧，其实啲人系会继续由嗰啲地方入紧嚟香港嘅。咁、你哋民建联而家点样睇呢样嘢？你会唔会建议政府真系会要考虑要全面地做呢个封关咧？ 嗱，其實咧就好早嘅時候，我哋都就住封關呢個問題有個表態嘅。我哋就認為咧，而家面對一個咁嚴峻嘅疫情咧，任何可以做到防疫效果嘅措施，包括封關，都應該政府要考慮去做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對於封關呢樣嘢嘅態度就好清晰噶啦。咁而家我哋嘅評估要睇咧，就係啱啱琴日。特區政府就宣布咗，即係佢都係向呢個方向行咗一步啦。咁、當然你話究竟個成效係咪達到呢，咁都要真係睇嘅。不過我都值得提返呢，就係話第一呢，我哋而家見到嘅因為中央嗰邊呢就都配合咗呢，例如話將嗰啲遊行就 cut 咗啦。咁、其實再早啲嘅時候呢，就佢嗰啲旅行團佢都 cut 咗嘅。咁我今日睇到有報章嘅報道咧，就講咧，就如果將之前嘅旅行團同埋而家佢啱啱中央宣布咗個49個地方嘅自由行都 cut 曬咧，應該內地旅客就剩翻20%，比一般情況啦嚇，即係當咁講啦，即係用咁嘅數去計啦。咁 剩翻呢 20% 嘅時候，如果佢哋入嚟嘅時候，究竟應該點處理呢？我自己嘅睇法就咁嘅。嗱，而家佢淨係停咗高鐵啦，咁另外有一兩個關口就會閂嘅。咁但係另外仲有幾個關口，我自己覺得可以咁嘅。其實如果再進一步，係咪可以另外嗰幾個口岸呢，將嗰個運作嘅時間再縮短佢呢？因為其實你見到隔離澳門呢都係用緊呢個方向去做。咁另外一樣嘢呢，就係話其實內地啦，我哋覺得其實有啲嘢都可以照版轉換試嘅，例如話如果喺其他地方或者內地有人係入嚟香港，咁比如話嗰笪地方已經證實咗係有即係有爆發過確診嘅 case 嘅，即係我唔係講武漢已經係一個直情 exception， 一定可能直情根本就要禁㗎啦，講真呢個直情係要禁㗎啦，但我講係其他地方啦。咁如果你話其他地方嘅呢，我覺得都可以參考澳門一個做法，就係、是、問佢哋攞返個健康證明書，如果你冇嘅咁都對唔住啦，咁我哋都唔能夠係俾你入嚟啦咁樣。咁其實呢，我諗如果我哋能夠做到呢方面嗰個把關呢，做得嚴謹啲呢，我自己就覺得對嗰個抗疫就個作用就會高啲嘅。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值得提啦，其實而家嗰個關口比如話舉個例，如果你我哋嗰啲口岸留返一段時間俾佢可能有個運作呢，可能都仲係考慮到一樣嘢，就是、因為而家都仲有據報啦，有20萬香港人之前係即係返咗上內地啦，咁過呢個春節啦，咁而家佢哋會返落嚟香港嘅。其實呢個香港市民呢一個人潮呢，我自己都覺得係要比較着重嚴謹啲去處理嘅，因為事實上講真，咁大批嘅人潮返喺呢段時間返咗去內地，而佢返落嚟嘅時候究竟應該點應對呢？係咪其實我哋都話特區政府應該要係第一就呼籲佢哋翻嚟香港都應該要自己要自行隔離14日啦。 呢個係沙士時候都係咁做啦，即係話勸佢哋即係自己唔好企喺屋企唔好出去。 冇錯，即係其實如果你出咗去，既然你已經翻咗內地，你翻落嚟，我哋就希望你能夠做得翻嗰個自我隔離嗰樣嘢，同埋對佢哋嗰個檢測咧，我覺得都要嚴謹嘅。事實上，好老實講，佢始終係喺呢段時間係翻咗內地，再翻落嚟，咁我覺得都係應該要。即係嚴謹咁看待囉。 周浩鼎啊，但我想係啊，周浩鼎啊，呢個我想問一問你，你頭先講呢話即係政府行咗第一步啦，即係包括呢個西鐵呢個高鐵嗰方面暫時停咗佢先。咁但係好多人嘅疑問就係你點解逐步逐步行呢？而家疫情而家啲人講緊係只會越嚟越嚴重囉，開始有個高峰期就要嚟㗎啦嘛。咁你再慢慢逐步逐步，咁你到時候又有一啲情況入咗嚟嘅。同埋就點解唔做一個即係比較決斷啲嘅立即即係個關個盡量要阻截咗喺個源頭嗰度去做咧？咁嗱，呢啲建議咧包括咗譬如話一啲醫護界嘅教授啊等等，都係提出咁樣噶嘛。咁點解要點解行嗰一步先咧？點解唔盡量做一個決斷啲嘅？ 其實 立即做一個阻截個源頭咧。 其實而家特區政府，我某程度上我都同意咧，佢而家嗰個做法咧，都係即係斬件式咁去處理。其實我頭先剛才都講咗啦，即係其實如果因為我哋話齋嗰個其他嘅口岸，其實縮短嗰個運作時間，都係一個可以行嘅方向嚟噶嘛。其實佢可以考慮做埋呢步噶啦，根本。但係佢一下就冇選擇到即刻咁做，咁但係呢個就可能有機會又會有啲即係朋友可能有啲意見表達咗，即係覺得喂，好似你話齋，點解你唔一次過做埋佢呢？第二樣嘢呢就係、是、我覺得特區政府有樣嘢都令人哋好失望呢，就係、是其實我哋有同佢提過但如果你由武漢同埋湖北入過境，最近呢段時間入過境落嚟香港嘅人士啦，其實你入境處應該掌握到佢哋嗰個情況㗎嘛，因為你入咗境是否有出到境，係咪仲留喺香港，理論上入境處應該有呢個資訊嘅。其實你應該係追蹤好呢班人，你嚴格咁追蹤到佢哋，因為呢個係 target 嚟嘅，佢哋就係可能喺個源頭嗰度嚟咗，佢如果仲喺香港，你係咪應該要求佢哋全部要做返個檢測或者隔離或者離境， 即係直接去譬如去酒店啊，去佢住嘅地方揾佢出嚟啦。 其實呢樣嘢亦都唔係新鮮事物，我哋而家見到澳門都已經做緊係咁嘅，但係我哋呢度咧。 香港呢萬幾拍之餘呢亦都好似係處理唔到呢方面嘅情況。 周浩鼎，咁你去見特首佢哋嘅時候，或者見啲官員嘅時候，有冇提出過呢樣嘢㗎？即係 佢 揾咁佢點解有冇提出嚟唔做啊？ 嗱，佢當日見我哋嘅時候咧，嗱當然佢都冇乜正面嘅答案俾到我哋啦。佢話佢聽咗我哋見翻去就即係再研究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好話俾佢聽，呢個做法唔係我發明嘅，其實係。人哋隔離澳門，唔好話澳門，我據我而家掌握到嘅了解，喺內地嘅其他省市應對今次呢個疫情，佢對武漢嗰啲嚟過嘅人士咧，佢全部都用呢個全方位追蹤嘅，係好有效 嘅。嗯，其實沙士嘅時候咧，都係有類似咁樣嘅做法嘅嚇。 係咯，但係點解而家係完全你見唔到呢啲咁嘅安排嘅咧？ 按照你咁講，就政府其實冇辦法答覆到啦，即係佢自己都冇答案 嘅。佢就係自己都冇答案。即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去到呢一步，點解市民係我哋要明白市民點解而家係有一個好嬲嘅情況喺度，就是、因為其實我哋講防疫咧，其實都係宜緊不宜鬆啦，係咪？ 同埋把握住個時機啦，即係把握住個時機，你唔好去拖啦。 同埋，我覺得只要你同澳門做一個比較，你就好明顯睇到。澳门是在这方面的处理是很明显，无论口罩的供应啊各样都是完全是迅速很多的。但是现在我们特区政府的所有东西都是慢了几拍的，包括连个口罩我都说叫他要全球搜罗啦。你老实说现在内地自己都已经个口罩都很紧了，讲真。你如果我们香港有这个条件可以全球搜罗，你应该就要全球搜罗回来然后就统一分配啦。但是即係我希望特區政府佢真係能夠跳出呢啲框框思維去諗呢啲問題，因為而家其實我哋只要睇得好簡單一樣嘢，防疫係第一嘅。其實冇分邊啲人嘅，我哋唔好跌落去一啲陷阱，話覺得做任何嘢就有啲人演繹成為好似針對內地，其實唔關事。所有人如果喺邊度入咗嚟，佢係有一個咁嘅懷疑係身體狀況有問題，或者感染或者性，就應該係從嚴去處理。包括就算喺內地翻翻嚟嘅大批嘅香港市民都好，我覺得都應該係咁嘅方式去處理去應對嘅。 周浩鼎啊，但係我哋 需要跌落去呢啲諗法嗰度。 周浩鼎啊，但係按照跌入呢啲咁嘅諗法嘅陷阱啊，即係你所講嘅咧，就嗱，當特首即係頭先啊。袁麗昌都有講過啦，即係佢要講到咧，就話咧就要即係感謝中央嘅 配合 啊，或者即係好多事咁啦。咁或者有啲人會覺得係咪啊？即係你啲完全截曬咧，就好似覺得即係對啲內地同胞好似有啲要隔離開佢，咁佢對於一個所謂即係傷害中國人感情啊嘛，即係好多時會咁諗噶嘛。咁呢啲係咪其實有啲咁樣嘅思想喺度，即係令到佢哋唔敢放手去做嘢咧？ 其實我調翻轉頭，我會調翻轉另一個角度去睇，就係就算而家喺中央嘅层面或者我哋全国嘅层面唔同嘅省市应对嗰个防疫，我头先都讲啦，佢哋都系从严去处理嘅。另外一样嘢我都想值得讲嘅就係话，我哋唔好跌入去头先刚才讲嗰隻迷思，好似针对某啲人，其实冇嘅，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因为而家系防疫，我哪怕你入嚟嘅人，哪怕你系内地人或者系其他地区嘅人、其他国家嘅人，或者就算系自己香港市民翻落嚟，其实都应该系有一个好高嘅门槛去处理佢哋嗰个健康嘅处理嘅。咁、另外我值得都想讲多一句咧，就系话调翻转你睇，其实中央政府配合翻今次呢件事，佢系有配合嘅。你睇下。而家自由行包括所有旅行团，包括啱啱宣布嗰49个地区嘅所有自由行，佢都跌晒噶啦。其实，所以你喺佢嘅角度去睇，如果你换个角度去睇，其实中央政府都系以防疫为先嘅。我哋冇必要跳落去跌咗入去一个迷思，好似觉得我哋特登去做而家呢样嘢，或者我哋去从严去处理嗰个人两地嘅交往，就好似觉得我哋系咪喺度针对紧内地？其实唔系，所有人，包括乜嘢地方嘅人都好，总之而家都系统一，系用一个好严谨嘅态度去处理，唔好跌入去嗰个迷思。 其实内地而家有啲省市啦，其实佢自己都已经即系我哋叫封城啦，系嘛，都已经系即系将呢个 基本上佢都 阻隔晒，即 系啊，即系嗱，其实你调翻转头，我就算唔用呢个 term 啦，你谂下。我哋过去我哋讲话平时我哋一定鼓励两地嘅人民去交流交往啦，系咪？咁、但系而家系因为一个咁特殊嘅疫情嘅情况，系唔鼓励大家有个咁样嘅即系地区上面咁去往来，因为而家大家系要防疫噶。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一谂通咗呢样嘢嘅时候咧，其实呢个系一个 即係好基本嘅原則嚟嘅。你如果你睇翻隔離澳門，都係用緊呢個原則去辦事㗎。咁點解我哋要跌落去呢個咁嘅思維陷阱入面呢？我覺得冇必要㗎。總之大家第一就係做好防疫，我哋就係對得住香港，對得住國家㗎。 嗯，好， 你就做好呢樣嘢就得㗎啦。 唔該曬你啊，周浩鼎。 好啊， 周浩鼎咧就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咁佢希望政府諗通啦。似乎如果睇到政府做嘅，就肯定係諗唔通啦。好多措施都係慢幾拍嘅，同埋咧即係好多人已經叫佢做啦，做啦都係未肯做嘅。咁好啦，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個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電話機旁邊咧就位聽眾李女士打通咗啦。李女士你好。 你好，系节目主持人，系我就比较完全赞成要全城封关，全部封关，因为点解咧？就算如果因为正如所讲啦，擒贼先擒王，如果我哋唔系喺个源头接嗰病源里边嚟讲，就根本系冇办法止到血嘅。咁同埋亦都知道前線嘅壓力十分之大嘅啦。咁如果大家都 uncertainty 睇，即係唔知嗰個 疫情有幾嚴重， 有幾嚴重嘅情況底下咧，係根本係冇辦法做嘅。咁同埋咧，好多民主派啊、區議員啊、醫護人士啊。任何人士都是要求要全封关的，不是煎牙膏式，而就算现在政府所讲的封关都是截了10%的人的流量，现在封关是很低的。那可想而知今天也都 有图片说那些人在落马洲一窝蜂涌来，其实你看到个情况根本是没有办法是做到大流量的罗湖啦、落马洲啦、黄冈啦，呢啲都你唔截嘅，根本系冇可能。就算正话阿周鸿整话斋，将个时间封关闸嘅时间缩短，即系开嘅关卡时间。 好啊，唔该晒先啊，李女士，因为时间关系咧，要听啲新闻啦。自由风翻嚟会再同你继续倾关于疫情嘅问题。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听朝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同下星期初气温回升，云量增多。而家嘅气温15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讲一宗交通意外，就喺西贡公路跟住濠涌段咧有交通意外，而家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噶，龙尾咧分别就喺北围同埋南围。重复一次啦，就系西贡公路濠涌段咧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系塞车，龙尾分别排到去北围同埋南围。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沙田马场嘅运作安排，东铁线马场站关闭噶，列车不停马场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龙翔道的重铺路面工程完成了，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的慢线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想吹谷爱情运，就要新年买桃花。原来唐朝诗人崔护就在桃花盛开嗰阵遇上一生最爱，所以传说就话围住桃花树顺时针行3个圈，如果有桃花跌落你嗰度，来年就会揾到好贵数。我是陈浩之，祝大家花开富贵，新年桃花好运来。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祝你鼠年想点就点，欢颜上现。 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执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风翻嚟咧，我哋喺新闻之前啊，继续倾紧咧，就关于咧香港应唔应该要封关咧咁啊。咁而家咧就系高铁咧就将会凌晨就会停噶啦吓。咁但系其他嘅关口里边咧，仲系讲紧咧会处理紧系成八九成嘅流量噶。咁嗰啲咧仍然继续开放紧嘅。咁到底要唔要一个全面嘅封关咧？或者你对呢个问题意见系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呢个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袁利昌啊，嗱，你都有关注到呢个即系政府嘅管治能力啦，或者做一啲决策啦吓。咁今次里边咧，头先我 关注嘅， 咁我头先同呢个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周浩鼎系倾开，咁佢哋都表达得好清楚嘅，即系觉得政府点解好多嘢唔一步到位，做一个果断啲嘅决策咧，咁样。咁好啦，咁你从一啲公共政策啦，或者睇翻政府今次嘅应对里边啦，你其实观察到啲咩嘢咧？系咪政府点解即系做啲嘢慢，即系每一次都系慢半拍，同埋就系每一次做都好似唔汤唔水咁嘅咧？ 咁當然我諗令全港市民好失望嘅就係，只要觀感上每一次其實澳門都比我哋做得快，同埋做得狠，同埋做得有效。跟住甚至有啲港府係迴避或者否定咗嘅嘢，原來第二日連大陸嘅即係內地其實都可能做咗相關嘅措施。咁所以其實今次係即使可能我哋都之前都會覺得可能港府要封高鐵，可能都要花啲時間，佢可能已經比我哋想象中早咗少少嘅啦，但係都係。一直應該嗰個管治嗰個聲望啊，同埋管治能力俾人哋印象都係一直咁下降啦。咁我哋首先要注意翻，其實而家全球確認嘅感染宗數已經超越咗6000宗啦。咁其實當中應該有係咯5900幾宗，其實都應該都係內地嚟嘅。咁我哋都見到好似今日都確認咗，連西藏即係其實中國全境全土其實都已經係有呢個個案嘅啦。所以某程度其實去處理呢件事係相對地。是簡單啲嘅，即係你而家其實都唔係話淨係要針對喺武漢嚟嘅人啦，即係你而家其實我諗喺大陸每個地方，即係呢個係令到封關呢樣嘢係更加合理化啦。但係當然我明白嘅，即係如果喺政府嘅立場，佢首先會講到即係香港人要回港啦。當然呢個我哋私底下討論話好，我哋都明白，我哋冇人話唔俾佢哋翻嚟，只不過翻到嚟，其實如果政府一個更好嘅做法就係藉住佢哋。過完春節呢個假期翻嚟香港，咁點樣幫佢哋執行呢個14日嘅自我隔離，同埋點樣正式一個更加徹底啲嘅封關，令到香港人重新翻個信心。其實呢個本來一個好好嘅機會，可以咁樣做嘅，但係而家整到唔拖唔水咁，其實係令到港人非常失望啦。咁我亦都有明白，我諗大陸其實去好多外地嘅地方。有啲班機可能都要嚟香港去轉機或者點樣，佢可能係好難去封到曬所有即係空運或者內地嘅航班嘅。但我相信去到某個位置，其實佢都要係淨係可能淨係俾佢哋轉機，可能唔可以再俾佢哋入境香港都未定啦。咁呢個問題其實林鄭令到港人係好憤怒或者失望嘅，就係佢成日都含糊其詞啦。即係頭先譬如將內地港人要翻嚟，同埋可能真係國家唔俾佢咁做，或者點樣將佢混為一談。咁呢個究竟咩？即係個情況係點咧？即係我哋都會講到，其實喺武漢入邊可能都有百幾名港人啦。咁如果外國嘅做法就係撤橋啦，派專機派翻嚟。但係其實如果我哋見到政府近日嘅表現，會唔會其實喺一國兩制之下，其實連即係當然唔可以話撤橋啦，因為香港人都係中國人同胞嚟咁。咁用詞可能唔一樣，但係會唔會其實連呢個決定都做唔到咧？咁呢個係有好大嘅 好大嘅懷疑喺度嘅。 其實內地好多城市咧都已經即係自己都決定咗係所謂封城㗎啦，用個方法。咁因為而家咁嘅疫情之下咧，其實咁就算以中央嘅立場都係，總之呢個地方唔好再令到疫情擴散啊，同埋你自己能夠盡快解決。咁呢個係一個基本原則啦。咁正如你講啦，林日昌啊，即係到底政府點解即係冚唪嘢都慢半拍嘅咧？咁同埋甚至即係相比澳門嚟講咧，好多人都覺得澳門啊做得更加徹底咧咁。咁呢啲咁嘅話題咧，都歡迎大家咧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或者可以表达你意见嘅。咁电话机旁边有一位听众女士咧，就系打通咗噶啦。李女士， 系你好，主持 系你好，请讲啊。 我讲啦，咁我咧就买咗几日口罩啦，咁我都买唔到。咁我哋屋企而家又唔系完全冇嘅，得几个咯。咁我先生咧就听日翻工啦，年初六。咁佢上班就要用口罩啦，系咪先？咁我咧就唔用噶啦，谂住就净系俾佢用。咁我今日去咗超市啊，同埋嗰啲专门店咧，全部都系买唔到。咁仲有我想讲就系，你林郑太好人咯，样样都要等中央去批准。咁我哋香港人条命，边个去守护我哋咧？ 是明白。 口罩都买唔到，咁我哋好难自保。仲有我支持医护人员全面罢工。因为点解呢？因为好多医护人员佢哋唔系公务员。佢唔需要用条命出嚟搏嘅。你睇下香港警察全部都系公务员。佢哋几咁保护香港嘅市民啦、啊。用一啲武力去袭击香港市民、令佢哋受伤。佢哋呢啲就 系 公务员。咁而家医务人员根本是很多是新入职的，是合约的，不需要用命来搏的。 明白。那女士就觉得就是医务人员就是不是真的要拿命去搏呢？这样啊，这些都是政府我想要很快脆要考虑的问题。那我们跟着呢都再听到一位听众梁女士先。梁女士你好。 你好啊。 是啊，请讲。 我呢觉得呢不是说林郑月娥听中央话，我觉得不是，是她自己本身麻痹啊，她麻痹了啊，麻木啊，是她自己无能。咁你又要学校停课，公共设施又要停，所有嘅公共嘅咩嘢都要停，点解你唔停嗰个源头嘅关？ 梁女士啊，你话佢麻木啊，但系其实出边已经好多人讲咗噶咯，即系就算你系唔识嘅。唔知啊，咁但係好多人已經提咗你啦嘛，不斷講 嘅喎，已經。佢唔聽人講嘢咯，佢冇聽嗱醫生嘅勸告啦， 好多教授啦，好多教授都講咗噶啦。 佢唔聽人講，咁有好多人都話叫佢封關啦，點解佢唔封咧？咁人哋點解大陸又可以封城咧？咁你 明白， 我覺得有啲市民唔應該話佢聽中央話，係佢麻木啊，佢無能啊，佢應該落台啊，真係陰功。 明白， 佢係難辭其咎。 係啊，梁女士又講到咧，就係呢個行政長官林鄭咧就麻木啊。咁啊，其實講啊，即係好多人講咗啦，咪袁麗昌啊，即係我哋見到咧就係幾位即係經常露面嘅即係專家啦、教授啦，我諗甚至包括咗醫護人員啦，同埋立法會議員添啊，差唔多係幾乎係都幾一致噶啦。咁好啦，咁我哋电话机旁边我哋就亦都有真另一位立法会议员啦，就是、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阿陶谨申咧，都同我哋倾一倾啊，关于呢个问题嘅陶谨申， 系 你好，你好 啊。其实我相信而家全个社会咧都系好即系用咗自己嘅一个常识啦。咁亦都咧听嗰啲医学嘅专家、感染防疫嘅专家嘅医学专家的意见。我谂其实每一个人啊。有一啲嘅基本嘅知识智慧嘅咧，听晒呢啲即系尽量听啦吓。因为而家都咩生意又唔系好多嘢得做啦。翻落翻唔到啦。咁所有嘢都停晒咧，大家就系去听完晒嘅嘢咧。咁所以而家咧，香港人嗰个掌握嘅知识同埋得到嘅结论咧，其实同嗰啲所谓专职嘅做政府，包括特首咧，其实唔会差好远。咁以前咧就可能政府掌握嘅數據啊，專家意見咧就多啊嘛，但而家啲專家全部都公開講嘢嘅，就唔會話特別淨係為你特首講嘅。咁我諗，如果成個社會喺呢個時間係經過一個咁即係充分考慮之下得出嘅結論啦、啊，就係、是、喂，咁你都應該真係係從內地嚟嘅旅客， 即係嗰啲專家都話啦，係真係要封咗，真係封喎。就當然梗係唔係特首所講，就話喂咁香港係咪翻唔到禮咁？喂，呢個佢真係屈人嘅啫。 呢個另一問題嚟啦，呢個根本上 係。咁你因為香港人係有永久居留權同埋係入境權嘅，係永遠都可以翻嚟嘅。咁當然佢如果係懷疑佢都有感染或者高危嘅咧，可能佢需要喺醫學上喺法律上咧係要隔離。咁呢個都為佢自己同埋為佢自己嘅近親嗰啲家人啊社群好。咁我就覺得你如果仲而家仲喺度拗話，喂喂，咁嗰啲人做生意落嚟點啊？即係嗰啲咩商務簽證啊嘛，係嘛？喂，大佬啊，而家上邊自己都唔好講做生意啦，所有都停曬啦。而家就係大家一齊頂住，希望救翻條命先啫。即係救得幾多幾多啊？即係叫生死攸關嘅時間，咁你仲話做生意喎？咁啊嗱，我分享少少啦，即係譬如話有啲官咁，佢同大家有時都話講個電話或者傾，就寫個 WhatsApp 咁啦嚇咁。咁佢譬如佢大我啦，佢話喂阿土，咁嗰啲人道理由嘅啊，咁你係咪都唔俾佢落嚟啊？咁即係內地人啊。咁我話如果你係得有幾個真係 係 見最後一面嘅，譬如香港一個父母。佢住下面嘅咁你咪咁有幾多個啊？大家利是係咪先？即係你話人道理由啊嘛。 即係佢想講緊有啲特殊嘅情況之下啦。 你話俾我聽，咁你封咗關即係冇咯咁啊。咁我話你留翻一個你可以批准嘅，咁你咪批准咯。如果佢真係 簡單嘅啫喎，呢個處理。 咁你咁用呢個大我冇用噶嘛？係咪你攞到幾個例子？咁你就有 90% 嘅人咧，原來係冇封嘅。你話七成係香港人，咁即係三成唔係啦。咁三成里面如果你话琴日有五个要见最后一面嘅，咁咪最后一面囉，係咪？咁你有晒成个保护衣点样做晒，然后就直去医院见完最后一面就走啦，咁 OK 㗎嘛，係咪？ 同个生日定按照 嗰五个十个人而家同我讲话仲要有数以千计万计嘅内地人，係因为咩呢？因为做生意喎。 同根生嗱，你按照你咁讲咧，即系其实好多咁，即系个主流意见就好清楚噶啦。咁即系，但系即系我哋一路永远睇紧政府咧，都系即系好似硬系唔想做，或者就系做慢半拍，或者系做一半。其实个原因你哋点样睇嘅咧？点解嘅咧？或者即系仲有咩方法可以真系令到佢可以唔好再继续咁样嘅决策咧？ 我用一个咁嘅思维啊，呢、這個思維好差噶，不過我其實因為唔係到生死攸關，我都唔會咁講。嗱，你用林鄭嘅諗法，我而家成個公務員都冇啦，唔係我噶啦。我係得幾萬個警察嘅啫。咁所以你哋無論講警察點樣暴力，點樣做錯嘢，我都要攬住佢噶啦。如果唔係，我不成政府啊。因為我仲係叫特首，唔會有人啊衝入嚟特首府嚟到綁起我做人質嘅，我就靠嗰幾萬警察啫嘛。咁我就要保住佢啦咁。 或者換句話說，會唔會係 用佢呢個思維啊？用同一個思維， 佢都係想同中央交代多過同港人交代。 係靠啲醫生、啲護士、啊。 嗯。 喂，佢唔做嘢，玩完噶咯，大家都。 嗯。 咁你如果你作為一個政府，你為咗抗疫或者同阿 Sir 交代啦，上面 嗯。 嗰啲醫生話罷工、啊，嗰啲護士話罷工、啊。喂，咁佢話要封關、啊，咁你咪封關咯、啊。即係你當嗱、你當喺警察嘅問題裏面，你話我買警察怕。因为如果唔系咧，佢唔保住我，我就唔系成为政府啦。同样，喂，咁你嗱，我咁样讲，我唔系话嗰啲医护人员咧系要挟政府，梗系要挟啦。喂，而家死到临头啊，大家，喂，如果你成个制度崩溃，你记住，佢日日系去翻工，佢日日揾条命同你搏，喂，同你警察一样啫，系咪先？如果你咁讲，系嘛，警察都唔使揾条命去搏啊，你开枪都杀死啲示威者啦，可以，系嘛？咁而家佢唔係喎，佢入去係俾啲細菌殺死喎。咁你話係咪呢個時間裏面，我哋係咪都真係要聽下佢哋嘅意見啊？ 咁但係聽個意，但係如果聽呢個意見， 醫生都出嚟講啦。 唐根生啊，但係如果佢聽呢個意見就做一啲咁嘅決定啦，封關啊咁樣，咁其實醫護人員都一樣會支持政府啫，都係對佢係有利㗎。即係你按照你緊個所謂嗰個邏輯嘅思維， 而家如果你用 咁點解都做唔做咧？ 而家俾人要挟啦，我俾人要挟。咁要挟你嗰个边个啊？即系我觉得好衰啊！唔好意思，我呢个系用一个好衰嘅比喻。要挟你嗰个就系你而家靠佢防疫嘅人， 佢話唔做啦， 嗯， 佢話請曬病假啦，一齊死啦咁。喂，咁你係咪要？仲有呢、這個，你呢樣嘢，你同邊個交代唔到啫？ 嗯， 你咪同習近平交代唔到啫嘛。如果真係佢，我亦都可能我未必相信係佢叫你唔好封關嘅。 嗯， 即係我唔知啦，係嘛？如果你問我，我就唔信，我暫時仲未信。 咁、嗯、內地好多城市自己都已經封咗啦，即係封城啦。咁就澳門亦都已經做咗啲措施。咁你澳門都可以做，咁澳門都向大家都覺得係比較配合中央噶啦，都。 點解會香港唔做得啫？ 嗯， 我反而我而家比較相信係咩咧？就係佢認為自己嘅智慧好高。我係做咗幾十年嘅行政、 嗯， 我行政食鹽多過你陶謹申食米啦。 嗯， 我認為我可以一步步做，是更加科學、更加理性、更加客觀、更加是綜合曬所有嘅意見最好嘅選擇。 嗯， 咁就大鑊啦。 陶君生嗱，咁樣你哋譬如話民主黨或者泛民啦、其他嘅黨派啦，有冇特別嘅行動或者傾過咧？即係點樣即係應對而家咁嘅情形？會唔會 跟 從政府傾啊？等等嗰啲啊？ 你可以話係好激烈、好進取嘅嘢。 嗯， 但係最後我坦白講。你喺边个位置？即系我讲得衰啲咁讲，你要挟到佢要变嘅，第一民意佢一路都系支牙膏咁啦。 嗯， 咪都咩啊？咪就系、是、个疫情再衰，即系大家嚟住、衰多少少，衰多一倍、两倍、三倍、五倍，咁佢知死啦。 嗯， 咁可能点啊？可能到时咩？因为你听到其中有啲内地嘅消息就话咩咧？中央要保住十一个城市啊嘛， 嗯， 你有冇听过呢样嘢啊？ 嗯，保住十一个城市，咁啊同香港有乜关 系 先？ 即意思系其他城市，如果真系因为人道理由唔可以对其他城市人道嘅理由， 去 人道嘅对待，都要保住呢十一个城市。 嗯， 当然梗系上海、北京嗰啲啦。 嗯嗯， 唔系武汉啦。 嗯， 香港、深圳要保嘅。 嗯。 到时可能咪习近平下令佢，喂你好封关啦、你唔封关香港死噶啦， 系、 喂要做到咁咯，即系好笑就系要佢老细话俾佢听咯， 好明白，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陶谨申啊。咁同啱同我哋傾嘅咧就民主黨嘅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啊，咁啊佢都講得好慾緊啊，咁似乎即係淨係要靠一個老闆出聲，好似先要得咧，咁係咪咁咧？咁如果你話要保住內地十一個城市，咁我哋做特首係咪應該都要保住香港咧？袁利昌， 即係我都同意，其實長遠或者只要再隔多好短嘅時候，其實北京都會覺得你保住即係封關，可能對佢同埋對香港都會有利，因為我哋今日都見到啦，譬如南韓都發出咗啲旅遊警告啦。佢唔單止係發出中國嘅，佢發出埋俾港澳地區嘅。咁我頭先都講到，而家個確診個案已經超越咗6000啦。如果你諗下，如果第時可能係可以嚟多幾日，可能到8000，可能到10000。咁其實每個國家都要唔係淨係旅遊警告咯，可能佢哋都會停止內地嘅城市嘅人入境。咁到嗰個時候，究竟港澳係咯喺一國兩制之下嘅城市，究竟佢哋會唔會將我哋都係列入埋嗰個入邊咧？咁其實對於北京對於國家嘅利益嚟講，其實如果香港同埋澳門係可以唔受呢個封鎖嘅話，唔會係包含埋喺嗰個名單入面。其實唔好話長遠啦，即係喺我哋可見嘅所有情況上，其實都係對國家有利嘅。如果你一旦原來內地或者中國俾人封鎖咗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諗都呢度都想奉勸下林鄭啦。即係頭先我諗陶謹申都講到，其實你做好多比較緊急啲，甚至你可能請示唔到上面，其實而家已經有好充分嘅令你可以開脱到嘅理由，即係市民嘅聲音也好，實際需要也好，你話醫療人士個反應也好，各方面，其實我諗已經可以做到嘅啦。但係好心就係、是、應該要下一個決心咯，同埋真係要同國家同北京力痛陳呢個利害啦。咁、而唔好搞埋曬啲又而家又話啲醫療人士點樣，有啲分化撕裂嗰啲嘢，呢、這個其實對香港係一啲好處都冇，同埋其實市民嗰種對政府嗰種負面嘅感覺已經形成到一個都幾強嘅地步。其實你就算耍啲乜嘢花招出嚟，有啲係咯，有啲小動作，其實都唔會影響到市民對你嘅觀感。反為而家係有辦法係大刀闊斧咁去做呢個，反為先對。 政府對佢自己個聲望係有好處。 嗯，係啊，自由風，我哋而家傾緊咧，關於咧政府係咪真係需要全面封關咧？咁大家有興趣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有位聽眾陳女士咧，就係打通個自由風嘅陳女士。 你好。 你好啊，恭喜發財。 有咩意見啊？ 恭喜發財。我個仔同埋新抱今日嗰日喺大陸喺國內翻嚟啦。咁佢又過關啊，好嚴啊，即係咧即係我哋香港佢啲海關嗰啲要照啦，但佢冇事啊，因为探疫嘅冇事啦，咁佢哋翻嚟啦，咁佢哋翻嚟都要戴口罩翻，戴口罩，佢哋去咗之前戴口罩，咁我自己咧，去入房买啦，去连锁店商铺头买啲口罩又抢到冇，有啲人卖得好贵，即系有得卖，即系海鲜价咁噶啦，希望消费者你嗰度咧。消 费 者会又拦住佢哋啦，因为咧唔好趁火打劫，因为要上下一齐心对抗呢个疫情疫噶嘛。咁啊，林郑月娥都喺好关心，都要话关心我哋同埋特区政府，即系希望啲人市民咧，啲铺头唔好。 明白，唔該曬你啊，陳女士。因為陳女士喺度講緊呢個口罩啊，即係唔夠嗰啲供應咧。我哋其實即係自由風開始嘅時候， 市民最關注 係啊，都打咗好多電話，或者都有傾過咧。尤其是有啲就算有得買，都坐地起價啦嚇。咁呢個口罩供應其實都係等於封關咁咧，即係似乎大家都係等緊政府要推動咧，或者做某啲嘢啦。咁呢個似乎到現在為止咧，就都冇乜突破啊。咁啊嗱，另外我哋有啲資料可以補充下咧，就講翻今日咧就正式我哋話咧有兩宗咧就係、是新增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初步确诊的个案的。这两宗呢就是都是这个武汉居民来的。那就是在1月22号离境，那就是搭航班来香港就住了酒店的。那就那现在初步的测试就是有阳性反应，等待着复检这样。那两个人都是来港探亲的。那大家知道就是政府宣布或者不容许即武汉的来自武汉 的人士入境，就是1月27号。那他们1月22号离境中间有一段时间呢，就正如我哋好多人讲緊啦，其实有一段时间里面呢，因为未有任何嘅措施，其实可能已经部分人呢入咗嚟香港㗎啦已经。咁而且呢都开始慢慢测试到呢，即係真係有啲呢係確诊咗，係真係染上咗呢个咁嘅肺炎添㗎。咁情况似乎呢政府都要正视啲问题㗎。 其实喺呢几日，譬如特别系春节假期啦、农历新年假期啦，你见到好多大陆嘅游客其实都落咗嚟过节，即系如果你去啲大型商场，其实你都见到唔少系操普通话嘅人。咁呢、這个即系就算我哋唔讲个医疗，佢哋特登系落嚟求医啊，或者系点样，其实呢个已经系一个几大嘅威胁嚟嘅。咁同埋或者翻去史上我哋最嚴重嗰就係1918年嗰個 Spanish Flu 西班牙嗰個流感啦，嗰個其實令到世界係死亡人數係50,000,000至到1,000,000嘅。咁我諗而家好多人即係如果比較關心嘅，都會用翻呢個嚟做一種例子，究竟一個流感或者一個咁嘅疫症係個擴散個程度可以去到幾大 咧？其實呢個疫情嘅嚴重性咧，我諗即係都慢慢開始顯現緊啦。咁亦都有啲專家建議過啦，即係其實政府係咪應該揾一啲人咧直接上門啊？即係譬如話睇翻個記錄咧，如果來自武漢嘅，咁到底係應該係咪可以追蹤到佢？譬如入住酒店啊，會入住咩地方？咁係起碼要知道佢嘅情形先，或者甚至係咪可能要將佢隔離，或者甚至要再檢驗咧？咁呢啲措施咧，其實好多你沙士時候都做過噶。咁沙士嘅經驗咧，點解唔好吸收，或者再運用翻嚟應付而家疫情咧？咁我哋先聽一節嘅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央视报道，截至傍晚，全国有6078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32人死亡，其中内地确诊个案超越2003年内地沙士个案总数，西藏亦首次出现怀疑病例。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话：沙士疫情当年持续近半年，相信新型肺炎疫情不会持续咁耐。佢估计疫情喺7至10日内可能达到高峰，之后大规模爆发嘅情况或者会减少。 內地傳媒引述中國科學院消息報導，已經發現三種藥物在細胞層面上對新型冠狀病毒有較好抑制作用，預計將會進行臨床使用。身兼中央軍委主席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軍隊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習近平說，湖北武漢等地出現新型肺炎疫情後，軍方堅決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迅速啟動聯防聯控工作機制，緊急抽調精兵強將到第一線。習近平強調，疫情防控形勢依然嚴峻複雜，全軍要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指導下，牢記人民軍隊宗旨，聞令而動，勇挑重擔，敢打硬仗，積極支援地方疫情防控。習近平又說，軍方承擔武漢火神山醫院醫療救治任務，是黨和人民的高度信任，醫院要全力做好患者收治工作，科研機構亦要加緊開展科研攻關，積極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作出貢獻。本港新增兩宗初步呈陽性的新型肺炎個案，兩名病人是一對夫婦，來自武漢，大部分時間逗留在酒店，兩人分別72和73歲，上星期三乘坐 KA853 航班入境，昨晚送院，初步測試對新病毒呈陽性反應。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仍在確定兩人昨晚是否曾經入住本港兩間酒店，如果入住過，清潔同之後入住涉事房間的人都要列為密切接觸者。張竹君又說，正追蹤其他確診個案，其中一人今個月16號由湛江來港，在將軍澳廣場二座居住，上星期四發病，返回內地之後確診。他說，大部分外地個案都由內地經本港再前往其他地方。本港口罩供應短缺，多區出現市民大排長龍搶救的情況，有連鎖店實施派籌安排，醫護人員優先，有分店職員因為口罩供應不足被市民指罵，有市民形容買口罩好像買六合彩，亦有市民說屋企口罩存貨不足，唯有將口罩洗完再用，有傳染病科醫生說將口罩用完再用並不可取。藥房商會就說，預計最快一星期後會有泰國製造的口罩供應。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天晴同非常乾燥，聽朝早寒冷，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1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18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晚間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五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較大，週末同下星期初氣温回升，雲量增多，而家嘅氣温15度，相對濕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在西贡公路近住濠涌的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了。咁而家入西贡市中心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嘅，车龙啊大消散。咁反方向出翻九龙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咁就是西贡公路近住濠涌的意外事故已经处理好。咁另外同大家跟進翻港鐵嘅消息，咁提翻大家咧，今日東鐵線嘅馬場站咧都係會關閉，列車係唔停馬場站。隧道方面嘅情況，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喺灣仔運動場；紅隧嘅九龍入口嚟，而家交通回復正常。咁其餘各區隧道嘅出入口咧，交通都係大致暢順嘅。咁另外提翻大家啦，由聽日起咧，高鐵的香港段和城際直通車所有班次都會全面暫停，高鐵西九龍站將會暫時關閉，直至到另行公布的。三條往來西九站的巴士路線 W1、W2 和 W3 亦都將會暫停運作。另外提提大家，港珠澳大橋主橋的強風措施已經取消，現在中快線的車速限制是恢復為每小時100公里，而慢線的車速限制就恢復為每小時80公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的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忌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祝大家东成西就。 我把丁正祝大家鼠年行大运，香港冇斗争。 我是岑日飞，恭祝大家今年龙马精神。 我是梁敬国，我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进步，事事顺利。 广东广西周日早上十点，周一至五晚上十一点，新一年继续畅所欲言。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系啊，赵峰翻嚟咧，我哋继续倾下关于最近嘅疫情嘅问题。咁就系政府咧，就一路咧要揾一啲地方咧，就做一个即系我哋所谓叫做咧俗称叫隔离营啦吓。咁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1月28号嘅政府嘅记者会咧都有提到关于件事嘅。咁佢就话咧，就呢啲检系应该叫做系检疫嘅设施吓，检疫嘅设施就唔系叫做隔离营。咁啊，用途咧主要就系入住啲检疫设施人咧，可能又并非系啲患者或者系病人嚟嘅。咁但系咧就可能咧有需要咧系追踪嘅时候，一啲紧密接触者，咁亦都可能系一啲服务完咗但系未能够立即翻屋企嘅医护人员，咁即系做一个类似我哋叫中途站咁上下啦吓。咁按照呢个行政长官嘅讲法咧，佢哋过往啲做法咧就除咗用度假营咧之外咧，就好少用其他地方嘅吓。咁但系度假营咧就个容量有限啦，咁所以政府咧就考虑紧咧就用一啲咧未入伙啦或者本身系空置嘅公共房屋咧，就去做其中一啲嘅选项嘅。咁大家如果留意新聞咧，知道啦，早前政府咧就話咧，就將會喺呢個粉嶺嘅輝明村咧，就係會做呢啲咁樣嘅檢疫設施嘅。咁但係當時咧就引起咗咧，即係一啲人嘅相當大嘅反彈啦。咁甚至人咧係破壞啊，即係縱火啦，就令到呢個輝明村 燒咗個大堂， 係啦，就即係被火燒嘅。咁啊，咁政府而家咧就話咧，就係目前咧就未有任何即係未入伙嘅公共屋邨咧，就係被考慮咧係會做呢個檢疫中心嘅。但是政府就不表示就不会做任何事情。现在按照最新的情况，政府就是说将会选定了一批大概有这个将7间的普通科的门诊会转为一些这样的指定的诊所的。其中就是在九龙湾的健康中心就将会成为这些指定的诊所之一。这个消息一出了之后，就也都有很多居民就傾啦，同埋都係會提出反對嘅。咁佢嘅原因咧，主要就係因為九龍灣嘅健康中心咧，就係對剛剛咧就喺呢個麗昌啊，呢個麗昌嘅羽毛球場咧，麗昌村咧就係相隔麗麗晶啊，麗晶區咧就相隔就唔係好遠嘅啫。咁啲居民咧，麗晶 花園附近 係啊，咁啲居民咧就認為咧就會影響到佢哋啦嚇。咁依啲咁樣嘅設施咧，就尤其是特別用途啊等等嘅咧，通常係鄰近嘅一啲村啦，或者係居民咧都會提出反對。咁今次裏邊咧，就麗晶居民咧就嘅反應亦都強烈啦。咁就希望咧能夠係做一啲收集簽名等等咧，提出嘅反對嘅。咁到底呢件事係應該會點跟進咧？同埋當地嘅居民咧，就係會擔心啲咩嘢咧？咁我哋咧就同公民黨嘅觀塘區議員咧，畢東嚟咧傾一傾嘅嚇，畢東嚟。 你好， 你好， 主持你好。 你好，我啱啱头先倾开咗咧，就系关于呢个健康中心啦，九龙湾嘅健康中心啦。咁啊，到底其实而家居民系担心啲咩嘢咧？ 系啊，其实即系唔好话居民啦，其实我即系议员同埋我啲同事都 非常之擔心，因為其實整件事咧，政府即係唔好講話冇諮詢咧，其實佢就好倉促嘅，公布得好短時間，而家頭頭尾尾都係一個星期到嘅啫。咁居民嘅擔心原因就係第一頭先講咗啦，即係我哋大家都唔知道咩事，其實而家到而家呢刻都唔知咩事嘅。我哋同其他觀塘嘅議員咧，都未能夠正正面對到即係食衞局嘅局方嘅人士官員嘅正式嘅通知。咁樣啦，咁就市民擔心嘅原因就係、是、的確好近我哋民居嘅。我自己其實住嗰座，我哋叫22座，就最近可能幾百米嘅啫，距離嗰個醫院。咁同埋附近咧有三間小學啦，一間中學，一間幼稚園嘅。咁啲校長都有同我講，就係、是、一聽到政府嘅公佈之後咧，啲校長們都有收到家長嘅即係來電啦，即係話究竟係點樣？因為嚟緊可能係復課喎，咁究竟嗰度會係點？因為而家個資訊冇資訊啊，即係慘在就係冇資訊，所以基本上而家即係家長啊、街坊啊、市民啊，所有即係我哋附近嘅所有人都好驚啊！簡單講係好唔開心，好驚咯。 咁而家嗱，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逢真政府要做呢啲咁嘅設施咧，就都係會引起爭議嘅。咁其實你落到每一個區咧，都即係啲居民都一定係唔會歡迎噶啦。咁你譬如話，如果你應該都係嗰個區嘅區員啦， 係。 咁你嘅做法會點咧？會唔會有啲機會，即係話同啲居民會傾下，可以幫助到呢件事發生啊？因為你嗱，按照呢個政府講法咧，佢呢個檢疫設施咧就係、是、即係可能做一啲類似中轉站咁啦嚇，咁就唔係真係完全嘅病者嚟嘅。咁有冇咁嘅機會，或者你哋會唔會嘗試係咁做咧？有陣時係。都是會堅決反對的了，這樣在中間的取捨裏面你們怎麼考慮這件事？ 我想、今天我們都、有幸啦，即雖然政府說、政府部門都停止，但是、我們觀塘區議會的主席蔡澤雄先生就都約、能夠約到我們今天的專員，我們今天都有去反映我們的帶一些簽名上去反映的意見、我想今次跟過往有些不同，就是即係唔再係嗰個我哋叫 not my backyard syndrome 嗰個情況，誒唔好往後花園度起。我諗唔係呢個情況。我哋主席都帶領我哋就話我哋即係唔係呢個概念啊。我哋唔係，因為原因就係今次個焦點就應該係源頭做起嘅。因為我哋而家而家呢一秒都未封關嘅話咧，我哋擔心嘅就係一個社區爆發。因為而家政府冇公布到俾我哋議員聽咧，嗱你而家叫做指定醫院啊，指定診所係咪？咁佢讲俾人听就系你有呢啲病征咧，将来一爆发之后咧，你就去呢度睇。咁市民就变咗唔即系冇一个信息，因为佢冇详细公布俾我哋市民听啊嘛。咁变咗会有个错就是、啊，我哋会嚟呢度啦咁样。咁但系啲交通啊，头先我讲过啦，局方冇向我哋解释，亦都冇向市民解释。咁啲交通点样咧？嗱，九龙湾医院其实如果睇翻个 Google Map 睇个地图，个地理其实唔方便噶，唔系话一个车嚟到啊，你要转车再过嚟。咁我哋都担心，即系而家我哋观塘嘅泛民议员都担心，就系会引致到成个观塘区个爆发疫症，即系你帮唔到越之余，仲可能系一个爆发啦。因为引到唔同嘅人过嚟啊嘛。咁你唔封关，仲有个信息，而家仲系担心紧嘅就系、是、我哋唔系即系帮我哋本地香港人，系嘛？我哋收到嘅信息就系、是，喂，我哋好似欢迎紧唔同嘅地方嘅人，诶、哎，你嚟啦咁样。咁而政府而家暂时吓、啊、到而家都系即系有错嘅地方，就系净系公布一个名啫。佢有幾個，選定嘅幾個診所，但係佢冇公布啲名字出嚟。咁俾一個錯覺俾即係全世界市民就係、是、啊呢、這個就係叫指定診所啦、九龍灣呢個就係指定診所，你有病徵嘅就嚟呢度睇啦咁樣。咁你咪我哋咪擔心人，即係呢度咪開始做嗰個源頭，咪呢度爆發咯。我哋好驚係淘大嗰個事件會有 2.0 就從即係再爆發一次，就係即係呢個經驗係唔想再見到嘅。其實， 不登嚟啊！你頭先講翻個過程裏邊咧，就係、是、政府即係話要宣布咧，即、就、係、是、做呢啲咁樣嘅指定診所之前咧，你哋係完全冇任何嘅資訊嘅，即係冇政府嘅部門啊、官員等等，從你哋係提過有呢件事，或者同你講咧，即、就、係、是、政府而家考慮緊要做呢啲咁樣嘅指定診所啦，咁有冇一個咁樣嘅資訊俾過你哋咧？其實 完全係冇嘅。其實整件事發生，你睇翻個即係個事件，就21號係咪？我哋即係陳肇始教授佢自己個 Facebook 嚇、就影咗張相話啊，我哋今日去巡視呢、這個有個診所咁樣。咁啲記者朋友或者啲我哋啲 街坊朋友認得啊，呢、這個就係九龍灣喎、哦、咁樣。咁、嗰晚我好夜嘅時間，我先聯絡到我哋即係聯合醫院嘅同事，佢確認咗係啊，今日啊啊局長去咗睇嗰度啊咁樣。咁開始我哋驚，哇！點解唔通知就忽然間話轉即係會有咁嘅指定診所走出嚟？我哋都唔知咩。我當其時即刻要揾啊咩叫指定診所呢四個字，我都唔知咩叫指定診所。後屘哇揾翻之前嘅記錄啊，先知道咩叫指定診所。跟住隔一日啦，去到呢、這個亦都好嬲嘅，我哋成個觀塘區議會泛民議員都好嬲好嬲嘅，就係、是、咧，我哋係收到記者朋友嘅傳媒採訪通知，先知道咧，佢喺23號嗰日咧，我記得個年29晚咧，佢哋4:30啲老友記就話俾我聽，喂，佢哋有個 press conference 帶啲記者去行、哦，我哋都唔知咩事，咁我就即刻通知主席，透過主席再約翻政府部門啊，好好，咁跟住即係知道我哋唔開心啦，知道我哋即係好好嬲之下咧，就約我哋6:00去睇。 六點鐘係1月23號嘅6:00，係1月23號嘅6:00。 6:00就即係咁啊！其實當晚醫生都好辛苦啊。其實佢講咗場噶啦嚇，咁、之後先至啊，因為即係其實我哋當區議員或者其他議員都應該有個知情權，要知道發生咩事。咁醫生都好辛苦，又要再即係留喺度啊，手做我最記得噶啦，佢個醫院咧，即係夠鐘7:00都熄燈嘅，熄曬燈，即係都未講完。咁啊，即係喺摸黑當中，我哋仲喺度即係參觀，因為夠鐘啦。咁所以時間上我記得係。去到成7:00去。 咁據消息指，這個中心其實喺2003年沙士同埋2009年豬流感都係被劃為指定診所。咁當局有冇話俾你聽，佢當時做啲乜嘢令到可能就避免咗個你擔心嘅社區爆發啊，或者其他嘅問題？有冇同你 sell 下呢啲嘢？ 有嗱，佢講咗，即係佢有減壓嘅減壓房啦，即係佢房間。但佢講緊嗰個安慰咧，就係講緊個醫院入邊咧啲病菌走唔到出嚟。但是当我们追问我们各位议员追问他，就是我们刚才都讲了，我们讲的就不是入面怎么走出来，是啲市民来这里的时候那个防疫嘛。那他回答不到，因为即当日会面我们那个是一个医生，即他医学角度就讲到帮我听，但是当我们问到交通运输啊，你怎么做那个即运即市民来的时候那个防疫呢，其实即头先我哋讲啦，冇议员系见过局方嘅人员，所以冇人讲到俾我听，你点做呢个防疫先？ 咁相信医管局都唔会几知，唔会知道。 医管局人答唔到咯， 唔会点知道？ 系啊系啊，食卫局上边再同其他运输即系咪即系运输处啊，再倾啊，点样交通啊，系啦，先可以讲到俾我哋听咯。 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毕东篱。 好多谢晒两位，多谢晒。 啱同我哋倾嘅咧就公民党嘅观塘区议员啦，毕东篱咧讲紧嘅咧就系九龙湾嘅健康中心咧，将佢改为一个指定嘅诊所。咁咧就引發呢個居民嘅反對，咁同埋咧就係原來居民當地嘅咧就一直其實都未有任何嘅資訊嘅，咁啊呢個問題會係點咧？大家如果有興趣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再傾。 恭喜發財，手下留情，鼠年第一擊擊擊擊。 喂，识咁多年，点介绍你好啊？ 哇，仲要介绍？一开声就知啦，系嘛？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 刘伟恒、 梁礼勤、 何亨， 仲有我苏斯王， 手下留情，喜气洋洋。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來在談論就是一個關於最近對抗疫情的一些情況，政府做了很多事但似乎都是慢半拍，還有就跟一個社區和其他的醫護的溝通似乎都有些問題。袁利昌，你觀察到現在指政府的表現，其他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補充？ 剛才聽到北東麗議員 的說法，其實都真的覺得政府的做法很匪夷所思，因為其實他應該是 有消息指他選了7間嘅指定診所啦，但佢又唔講其他嗰6間係邊間喎，佢淨係話即係開咗名係九龍灣健康中心呢個嘢。咁呢樣嘢本身係好難理解，亦都其實《蘋果日報》 再早幾日24日有報道，其實醫管局係有諗住係用轄下18间嘅普通科門診診所去改為改造呢個指定嘅診所。咁究竟係7间定18间定點樣？呢個其實已經搞唔清楚啦。咁我諗首先呢件事我哋要搞翻清楚，即係所謂檢疫中心同埋指定診所先。咁嗰個上次喺粉嶺輝明村釀成咗有啲衝突，甚至有啲動亂係破壞嘅嗰個係指定係作為一個檢疫中心嚟嘅。咁而呢個九龍灣檢疫中心其實係用嚟作一個指定嘅診所嘅。咁其實呢所謂指定診所嘅概念，其實好多政黨都提咗好多年，即係我哋話點解啲人全部都要逼曬去急症室啊？唔地區整多啲啊，甚至都有報道指其實有啲診所就算唔睇病，你可以用嚟就咁配藥，咁咪配完藥就可以走，唔使去醫院，搞到佢亂曬路，搞到佢咁多人。所以其實如果你見政府如果咁多年，其實呢個醫療或者地區診所嘅聲音其實已經咁大，已經咁個需求咁高，但由於政府就一直都冇做好呢樣嘢，令到而家你真係疫症開始有爆發嘅可能性，有爆發嘅危機啦。咁你而家個配套就配套唔到，令到自己個民望啊，市民對政府嘅信任啊，全部都跌到一個最低點。 是啊，咁到底呢个话题系点咧？咁大家即系值得都继续留意噶。咁我哋到呢个时间咧，我哋又不如倾另一个话题啊，李昌。咁就讲到关于咧，就系中国今次防疫里边咧，就喺世卫嘅眼中咧，就觉得即系中国今次嘅抗疫里边咧，就系相当唔错噶。咁咧就世卫组织嘅总干事啊，谭德赛咧，就喺1月28日咧，就系到访中国啦。咁咧就见咗外交部长王毅，同埋咧亦都见咗呢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嘅。咁据呢个谭德赛嘅讲法咧，佢就话咧内地政府即系中国政府咧，就系展现咗坚定嘅政治决心，同埋采取咗及时有力嘅措施咧，系应付当前呢个嘅武汉肺炎噶。咁但系世卫今次里边咧，就亦都有啲争议嘅话，咁事源咧就因为最初咧就系喺呢个1月26日嘅时候咧就世卫咧就系发表呢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嘅疫情报告啦，咁就话咧就系武汉爆发嘅疫情咧对全球系构成咗高风险嘅吓，咁呢个高风险咧大家要留意咧就喺早前里边咧世卫咧只系称佢咧呢个风险系属于中等嘅啫吓，咁后来佢自己都认为咧呢个讲法系唔系好正确嘅，咁后来咧就世卫都有啲人就质疑啦，就系话咧点解始终咧都未有宣布话武汉嘅肺炎系成为一个所谓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咧？咁跟好多專家嘅講法似乎就唔同啦。咁到底點解一路都唔作出呢個宣佈呢？因為呢個宣佈呢其實對某啲國家都有一啲影響喺度㗎。咁亦都另一個引起呢個大家好留意嘅呢，就話世衛呢就一路宣同中方即係同中國嘅一啲領導人傾嘅時候呢，就話呢就其他國家就唔需要撤橋，唔需要即係咁驚咁樣。咁但係現實就話俾你聽呢，就好多國家已經陸續做緊撤橋嘅工作啦。咁好啦，咁袁麗昌你係一個研究國際關係學者啦，咁我哋都想聽你講呢，其實世卫呢个组织就是我哋讲紧全个国际机构里边咧，负责呢个公共卫生或者即系呢个我哋叫做公共医疗啊等等啊呢啲呢啲议题咧，应该讲系叫最权威嘅啦，系咪？咁但系有阵时点解佢嘅建议或者佢嘅睇法同一啲外边嘅人会有啲距离嘅咧？咁中间背后或者系会有啲咩问题喺度嘅咧？咁样吓，咁不如你讲讲啦，好嘛？呢方面 咁而家比较流行啲嘅阴谋论啦，或者有啲人嘅睇法就系话由于世卫呢样嘢系即系呢个组织其实个经费系好犀利嘅。咁之前啊，陈冯富增当佢主政呢个世卫嘅时候，佢都话单系外游嘅费用已经占咗2亿嘅美元。咁佢所以背后其实有多金主啦，咁啲人咁我哋亦都知道其实中国系一个其中一个最重要嘅金主，所以好多人嘅諗法就係话由于中国俾好多钱俾世卫，所以世卫一定要某程度要维护返中国嘅颜面啊，维护返中国嘅利益啊。但首先我觉得大家首先唔好咁样諗住先，因为呢、這个当然就会有呢啲嫌疑嘅，呢个好正常嘅。但譬如喺呢件事上面啦，譬如你话撤侨，咁是我哋見到美國啊、日本啊嗰啲都相繼撤橋，咁係佢哋固然係有自己嘅選擇，但我哋都要諗下，其實好多而家其實除咗亞洲地區嘅少數國家，其實好多外國國家其實真係確診嘅數字係相對偏低嘅。咁你會唔會因為你撤橋嘅做法而令到反為令到啲 啲病菌、啲病毒，因而會翻咗嚟國家咧。咁呢個我相信係一個幾大考慮嚟嘅。咁另外我哋亦都見到咧，譬如呢幾日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可能而家打緊澳洲公開賽嘅網球。咁你見外國其實都真係場上一個人戴口罩都冇嘅。咁我哋都諗翻，如果你話世貿佢唔將呢件呢、這個呢、這個病呢、這個病症係公布為一個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咁我哋亦都可以回想翻喺之前，譬如伊波拉病毒，我哋當然知道伊波拉病毒其實比我哋舊時 SARS 同埋而家嘅武漢肺炎其實個死亡率嚴重好多好多啦。但我哋心諗，如果你係即係我哋而家其實咁啱喺武漢肺炎嘅例子，我哋咁啱喺中國隔離，咁我哋固然係有一種即係固然會擔心同埋甚至一種恐慌，呢個係大家都理解嘅。但我哋回想翻，如果係啦，嗰個喺伊波拉病毒可能是非洲度嘅，我哋喺香港呢边嘅，其实我哋真系亦都冇乜好关注嘅。咁当然我哋都留翻俾政府啊，有关当局有翻单位去把关呢、這个理解。咁当时中东呼吸综合症亦都系 MERS 都系，其实我哋都系好似头都听到好似有啲担心，但系其实亦都最后其实我哋都冇乜去点理会佢。即系我谂相信。世衛嘅做法，佢其實都話嘅，佢應該會下一個星期會再評估去點樣。但係如果喺呢個情況之下，實在係冇乜太大嘅必要去引起全球各地一個整體上嘅恐慌啦。呢個係大家值得留意嘅。 袁利昌，如果按照你咁講，即係話咧，其實你就係覺得世衛其實咁嘅，即係而家嘅論調或者講法，其實都係合理嘅。即系唔系话有特别偏帮中国啊，或者系想即系因为金主嘅关系站企喺中国一边咁样。暂时 我又睇唔到，因为但系头先陈景祥你讲嘅情况系亦都有少匪夷所思嘅，即系本身佢系将全球层面嘅风险系话公布系中等，系 moderate。咁但系之后个发言人又话要更正，又话个用词错误咗，咁所以其实都是高的，甚至在中國入面是非常之高的。咁呢個究竟反映到世衛入面，可能除了你話啲人懷疑是一個金主的問題之外，亦佢內部個結構上亦都係有一定的問題啦。因為其實你個總部固然是世衛的最重要嘅機關啦，但係佢下面應該好似係有六個唔同嘅分部嘅。咁佢六個分部究竟點樣報上嚟？或者你見發言人在一個報道入面都有唔知兩三個嘅，你都唔知邊個先係。即係發言人嚟嘅，所以佢內部其實都有唔少嘅問題啦。甚至當然如果大家都可能對於陰謀論係興趣大嘅，其實中國點解係會喺世衛嗰度會投入咁多錢咧？咁當中有一個好重要嘅台灣因素啦。因為其實好多人都理解台灣係一個雖然唔係事實上一個獨立咗嘅國家，但係喺好多方面其實同獨立嘅國家已經係好相似嘅啦。咁中國長期就係為咗阻截啦，制止台灣係去參加呢啲國際組織咧。咁其中一個好重要的國際組織就係世衛。咁所以點解今次喺呢個武漢肺炎嘅事件，其實台灣人好多都唔係對，即係對呢個疫情喺大陸度係不抱呢個同情，就係佢就話點解一直以嚟佢都制止台灣唔俾佢加入呢樣嘢，即使呢個嘢係對全即係所有人嘅福祉都係有利嘅。咁如果喺一個國際嘅層面，呢個係一個比較重要的因素咯。但係翻頭先嗰度，我哋都見到係而家你見世衛係冇將呢個定性為一個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嘅。但我哋回想翻之前又係有啲情況啦。咁就算咁好多人會批評啦，其實世衛有呢個機制公布呢個係咪一個緊急事件嘅機制之後，其實用過五次啦，兩次就為伊波拉病毒，分別係2014年同2019年，一次係2009年嘅H1N1，跟住小兒麻痹同寨卡病毒都有。但係講真，佢公布咗有啲係真係遲咗好多，但實際上係咪真係影響到嗰啲全球嘅人民咧？其實又亦都唔見得係咁樣，所以大家我諗。有揣測係合理嘅，係正常嘅，但我相信又暫時其實佢都唔係做得好差。 其實啲國際機構裏邊咧，其實從來都係有啲政治嘅因素喺裏邊嘅嚇。咁到底即係中國嘅疫情係點咧？咁同埋香港應該點應付咧？值得大家繼續留意。咁今日嘅自由風嘅時間咧就到啦，拜拜。 拜拜。